一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稍后达八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达八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十四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028点，下跌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32点，下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日元114.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2，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美元，卖出184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接到6:07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咧就系2022年1月20日，咁啊望一望，哇，今日都已经星期四啦，一个星期咧又几咁快又过去咗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把握时间啊，相当之重要。咁啊，啱啱譬如喺1月1日嘅时候就喺度话啦，啊1月份咧就冇假期嘅。眨下眼咧，嗱，而家都20日啦，咁啊，好快脆又會去到咗10日嘅時間咧，就會去到呢、這個農曆新年啦，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唞下，咁啊，準備定辦下年貨，咁啊，而家真係差唔多噶啦嚇，咁、啊、希望你都可以咧就係、是。快快手啊，又系做埋啲嘢，跟住可以咧就系、是、个个开心嘅年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嗰啲病毒啊，快啲离开啦，等我哋可以有多啲足够嘅空间，可以同自己屋企人啊、亲朋好友咧，咁啊喺放假嘅时间聚一聚啦。 晨光每日一格。 见到出面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8%。今天朝头早特别想帮一班创业的朋友打打气。为什么呢？打工的朋友、翻工的朋友经常都会跟他们说、叫他们加油。但是创业的朋友其实都很辛苦，特别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是叫做希望、守住自己的、一番事业的时候，都要扭尽六任。因为那个经济模式啊，经济运行呢，跟之前的时候简直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都要花多啲心思啊，去到呢就是处一个防守性的策略。咁如果唔係嘅话呢，就真係难搞啲。可能你哋成日都会面对住一样嘢，係而家啲客人呢个要求亦都相当之高。但啲成功创业嘅人士，佢哋亦都会同你讲，喂，如果你真係怕俾人闹嘅话呢，你又唔好创业啦。创业嘅话呢，就要创造一啲同其他人不一样嘅事情。可能大家嘅观点啊、角度好多时都不一样，但就是因为咁，你才有机会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卖到一些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东西，咁啊会俾钱你使。要呢都要小心谨慎，因为喺创业的路上面，每一个错误都足以令到成间公司可能第二日就会倒闭。人生最大的财富，你应该视为不是单纯是你间公司，就是过去失败的经历可以令到你今天有更加多的经验继续向前走。还有我记住一件事，一定要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呢，就是对你使命，例如你自己本身那个工作、想做好一盘生意的那个工种，在这个范畴上面如何呢，就是改变，如何充满着这个使命感。例如就算哪怕你只是卖生果的，怎样肩负了个使命，将最好的生果呢，就是卖给你的顾客呢，咁样。只要抱住呢一个态度嘅话呢，你就一定有一个坚持，然后呢个坚持就可以令到你继续保持住一个嘅品质。有品质，自然你嘅客人就会开始越嚟越多，因为你会赢尽大家嘅口碑。所以希望大家都加油，创出自己一片天。 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醉，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底多少，人大了便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 得过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像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与你和我分享。 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建工除了要有实力，第一印象都很重要。要建立专业的形象，首先就要从建工的衣着入手。心理学家和健康咨询顾问 Lee Chambers 说，求职者往往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到准备建工问题的对答，但是建工所着的衣服的重要性就被忽略了。他补充说，建工的时候最好不要着啡色的服装，因为着上啡色的人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传统较为墨守成规。根据一项近3000名打工仔参与的调查发现，有 81% 成功被取录的员工在面试的时候都是着上蓝色衫的，而着啡色而又成功的个案就只有 3%。 这个这么大比数的抛离应该不是巧合的事吧。心理学家说，蓝色是散发自信心、镇定而且权威的流行选择，而紫色对于那些想要获得更多魅力的人来讲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就说，那穿黑色是不是会比较稳阵一点呢？心理学家就说，其实黑色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它是一种强烈的色彩，能够表现出领导才能、优雅和严肃，但是就不建议由头到脚都全黑了。而心理学家就说，绿色是一种风格的选择，一种带有宁静的色彩，所以着绿色去到建工亦都表明你愿意接受培训和学习，并且时常保持冷静。不过讲到最后，专家都要戴返个头盔。他说，每个工种需要的员工特质都不一样，不能够一本通书睇到老。继我话，无论你是建工定是今朝要去翻工，希望你都预松少少时间，揀一套靓少少嘅衫，着得靓啲，自己开心啲，做起嘢上嚟都醒神啲，有信心啲，唔好匆匆忙忙咁出门口啦。 为什么需要我？我缺点比蚂蚁多，是劣质的刺货。天生一个恶魔，做什么都会错。人群中对你扑火，傻瓜般呼叫我。如果真的喜欢你，想的都给你，条件是请不要逃避。风雨大，天气坏，已经 现在只得你我，但愿花开在结果，同游印度恒河，朝早给你按摩，再进餐又如何，每次听到你唱歌，流星天空擦过，但你如一天不开心，能改的都听你，宁愿牺牲不会逃避。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外面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8% 的早上，来到6点21分，早晨各位听众。今朝呢，晨光第一线白权浩就同你望一望，美国呢有一个的研究，他们呢就在1万多名的参与调查的中学生里面呢，咁啊就读优秀学校的学生表现啊，反而呢就是不及啊有良好父母从旁辅助的学习学生的一些研究。这项研究正正就是反映的时下呢，很多时不少父母都是集中在努力赚钱，为了子女安排最好的学校，将教育的责任呢踢下来学校老师那里，这样是不是真的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呢？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分析了学生的学习优势到底是什么呢，将父母对他们学习生活啊参与程度视为一个叫做家庭社会资本，也都将就读学校质素视为学校社会资本，即是简单地来讲分了家庭和学校两种不同的元素。优质的学校无论如何他们 都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不过相比学校质素较为普通而家庭社会资本较多的学生，他们的成绩普遍呢竟然间是好过呢就是单纯学校提供好的环境的，即是说到家庭的付出比学校的付出相对来讲呢力量少，但是其实得到的效益会更加大，而学校付出要好多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好了，至于呢一个叫做家庭质素好好的父母，他们通常都能够就是帮自己的子女去到检查功课，讨论一下学校的生活，问下他，哎，阿仔阿女，你今天学校学了些什么啊？你今天小息吃了些什么啊？你今天呢有没有些不开心，有没有些开心的事啊？老师有没有跟你谈过偈呢？有没有些得意的事情发生啊？这些很多很多不同的谈话也都表现了就是积极一个叫做家教合作的计划和重要性。的而且确父母能够确切明白自己的子女在学校的成绩和操行表现，更加会亲身为他们安排一些课外活动，例如可能一起去打波，一起去一下一些力奇的活动，参与一下一些课外的活动。好多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入读一些成绩优异的名校，但是他们就未能够去到为自己的子女付出很多。有阵时虽然入了好的学校，但是成绩未如理想，家长就容易这样得到失望，父母因此就会加重了子女读书的压力，同一时间更加开始不会欣赏他们现在就读的学校， 结果学生的成绩就在这一种负面的情绪底下越来就越差了。这个研究正好就是去到鼓励爸爸妈妈，即使子女当下的成绩未能够达到目标，就读的学校其实也不是你想象之中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家长本身只要投入多些精力去到协助自己的子女学习，原来他们的成绩一样是可以突飞猛进。今日如果都有子女的你，想一想当他们读书，你可不可以一样为他们付出，不是只是要求他们读好些书，反而多些要求自己，不要紧的，辛苦一点一样呢是可以为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制可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辛苦你了，时间去到早上六点半钟，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出现越来越多源头不明的个案，形容疫情开始非常严峻，社区有隐性传播，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说目前个案中部分可能是与宠物店 Little Boss 相关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个案，另一部分可能与曾居住检疫酒店之后到社区的巴基斯坦女子有关，令到深水埗附近甚至美孚一带出现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个案。张竹君呼吁在深水埗和美孚附近居住或者是上班或者感觉不适或者是自觉高危的市民尽快前往自愿检测。位于美孚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再有一名12岁男生初步确诊，他住在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政府将富月楼列为受限区域，在区域内的人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12岁男生和早前涉及该校学生的阳性检测个案并非同一年级，最后返学日期是星期一，他没有出现病征，根据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因应深水埗区内几个区域近日出现传播链，社区传播风险较高，中心呼吁在相关区域居住和工作有感染风险的人士尽快进行检测。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记者会，他预计俄罗斯会对乌克兰有所行动。拜登警告俄罗斯一旦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在经济层面。拜登表示他和普京都非常了解对方，普京从未试过遭到他所承诺作出的制裁，相信俄罗斯会出现灾难场面，银行将会无法以美元交易。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国会接受议员质询，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提问的焦点是前年五月英格兰实施抗疫封锁，禁止大型户外聚会期间，唐宁街花园仍举办活动。他质疑约翰逊声称不知道有关活动是聚会的解释，是荒谬和不可信。自由民主党有议员质问，现在是否约翰逊辞职的时候？约翰逊回应时对自己所作出的任何错误判断表示诚挚歉意，但重申不会辞职，指出应该等候高级公务员领导的调查结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嚟嘅刊物攞俾延年同埋乔年，佢哋发现无政府主义系行唔通嘅，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先系中国嘅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哋嘅。第一咧就係一個 B 細胞反應，這個 B 細胞咧就係出呢個抗體。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 16% 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啦。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如果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晨光每日一格咧，咁啊六点钟嘅时间啊有啦，咁啊而家梗系打电话俾阿钟哥先啦，早晨啊钟哥， 喂早晨啊小白，我都可以讲每日一格， 好啊好啊，愿闻其详， 讲咗咯，每日一格， 系就系每日一格，以后咧就系讲，我今日要讲一句每日一格，每日一格。 每日一格咁样， 几好几好，唔错唔错，呢个都系每日一格啊。 系啊， 早晨啊，咁啊出边系16度啦，咁啊有冇觉得今日朝头早仲冻过寻日啊？你 差唔多啦。嗱，因为咧都系嗰句，我本身咧又唔系话对冻嗰一样嘢咁着紧嘅。咁咪讲咗咯，即系个体感温度人人唔同噶嘛。 系啊， 我喺呢方面咧就唔系话好怕嘅。 嗯。 當然啦，暖就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係熱同埋凍咧，我就偏向於情願凍嘅。 係啊係啊，其實我都係㗎。 我怕熱多啲嘅。 我都係㗎，我本人都係㗎。 嗯，所以咧，冬天咧我可以唔冚被，但係夏天一定要開冷氣，即係嗰啲咁樣咧。 哦， 不過當然啦，即係作為一個環保人士，最好唔好開咁多冷氣啦。 係啦，其實而家冬天咧，有陣時因為我都好似鐘哥你咁啊，有陣時都唔好咁快冚被住啦，因為我都唔係話特別怕凍啊嘛。咁但係咧，因為瞓到夜晚嘅時候咧，你知人咧。就啲心跳一瞓覺嘅時候，可能開始慢啦、慢啦、慢啦、慢啦咁樣，跟住咧個人嘅體温就開始低咧。咁我就而家夜晚我成日凍醒嘅，凍醒咗跟住咧就先攞翻張被去冚咁樣咯。 點解啊？咁陰功啊！冇人幫你冚翻張被啊？ 冇啊，自己冚嘅，自己揾被嘅仲要。 冇啦，都係咁啦。你有啲咩揾我傾偈啦？要 會啊會啊，你放心啊會 啊。今日想講下咧，即係喺呢一個做嘢嘅時候咧。点样专心啊？咁呢个话题咧讲过啦，同埋你成日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提议咁样嘅。咁当你实行，即系真系实行嘅时候，究竟讲过嘅方法系咪真系可以用得着啊？ 嗯， 即系成日都话嗱，你点样专心咧？逼自己，又或者系唔好谂其他嘢，或者系将啲引诱你嘅嘢咧放埋一边，或者你转换一个工作环境，那个地方咧可以逼到你自己好专心嘅。你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究竟你试过几多种，系咪真系又可以揾得到你自己可以专心嘅方法咧？咁我今日咧得出个结论咧系否定嘅，系真系唔得嘅，即系阴公啊讲咗咁多 嘢，咁悲嘅， 系唔得嘅。因为咧最去到最后咧就系、是、究竟你。那個精神狀態是怎樣咁、因為呢都話近呢個零月我都冇乜點瞓覺咁、其實呢近呢呢個 戒咗瞓覺係咪呢排你戒咗 即係戒咗瞓覺因為神光嘅嘢又未做未即係每日都要有㗎嘛神光嘅工作咁跟住而家出面寫劇本嘅工作啦咁嚟緊就要準備拍攝啦咁跟住開始嗰個 排山倒海的工作量呢，每日真的是不够用的。咁呢好明显呢已经是用嗰啲上一次同你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就啱开始。咁就我咁样啊就可以专心啦，点样分配时间啦，就可以冇问题啦。咁而家即係去到体能上投资精神上唔係好集中嘅时候呢，无论用咩方法都系唔得。咁所以呢而家每日去到最后嘅方法系点样呢，而家琴晚我又冇乜点瞓啦，瞓咗个零钟啦。咁跟住呢返嚟做晨光啦。咁然之后返最即刻返屋企。然之后呢点都要恰一阵。即係譬如恰半个钟至一个钟。 冲个凉会唔会觉得会舒服啲呀？ 对于我嚟讲分别唔大。因为冲凉对于我嚟讲呢，我冲完我会即刻想再瞓。咁所以更加唔可以冲凉。即係呢个又系我嘅习惯嚟㗎。咁所以去到最后呢，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呢原来真的很有极限的。 是啊，这个是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一眼瞓一攰的时候呢，你做什么都没用的。你做什么 你是眼瞓就是眼瞓的。 是啊，还有呢当在这些这样的你已经尽了人事啦，用了方法希望可以集中做事啦，但是都做不完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很多事想。咁譬如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晒啦，譬如諗下點樣可以做好啲啦，但係最後一樣出現嘅呢必定係好負面地，點解要咁辛苦呢？就會諗呢一樣嘢啊，點解要咁辛苦呢？可以唔使咁辛苦㗎喎。即係去到呢度呢，呢個就係最精結點樣去解決所有問題嘅。 點解要選擇行呢條路呢？係咪 係啦，去到最後呢就係點解你咁辛苦啫。你唔做咪得咯， 系咯， 即系会一定会有一个心魔咧，叫你放弃， 系直头喺条筋嗰度处理咗呢个问题啊。 系啊，咁嗱，你只要咧放弃咗，嗱你就唔使咁辛苦咯，唔使咁辛苦可以点啊？可以休息咯，休息你就会开心啦。 系啊， 即系必定会有一个最终极嘅心魔出嚟，就叫你去放低咗佢，唔好谂啦，咁样 啊。咁但系有一种肉锤砧板上，有冇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嘅感觉？ 这个是在之前的啦。即是之前是人最高回春不由己啦，做啦跟着做啦咁样。咁但是你想通晒呢啲，唔係嘅，我鍾意做解决咗呢个问题之后再做啦，然之后继续唔够精神啦。终极嘅问题咪就正话我讲嗰个囉，就係、是、不如唔做啦。唔使諗好多原因，就係、是、好简单。你只要唔做你就会舒服。做就係辛苦囉。咁咪去到终极嘅问题就係呢一个。所以呢而家我就喺纠结喺呢一度啦。即係停留咗喺呢度嘢，每晚呢写到半夜三更嘅时候，跟住就咁辛苦为乜呢，不如唔做啦。咁但係呢一个唔知会諗呢个问题，唔知会喺度纠缠几耐。 应该係纠缠到当你完成咗呢个工作之后你就发觉哎原来完成咗啦。啊死呀死呀啊衰猪又完咗喇喎，几好，好彩我冇放弃啫。 你果然係即系你果然系有经验嘅人士啊，通常都系嘅。你系会 hea 到最后咧，咁你会不断喺呢个状态里边纠缠啊，做啦，唔做做啊，唔做，不如唔好做，不如唔好做，跟住你继续做紧啦。去到最后，当真系完咗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彩你冇放弃。 系啊，同埋跟住可能会谂下谂下都唔系好辛苦啫，个个都辛苦噶啦。 呢、這个就系、是。即係等於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即係讀碩士嘅時候，嗰兩次讀碩士寫嗰個 thesis 咧，寫個論文嘅時候咧，又係寫到嘔啊！真係寫到嘔。仲要一寫唔係話寫一日半日噶嘛，你可能係寫咗幾個月噶嘛。咁去到最後嘅時候寫完啦，就係、是、哦，好辛苦啊。寫完之後就係、是、哦，原來係咁嘅咋。你就過咗之後，你望翻轉頭，你就會覺得原來唔係一件咁辛苦嘅事。 係啊，即係正如你而家嘅工作比寫論文應該更加辛苦啦。 係啊，其實差唔多啊，不相伯仲，唔同程度嘅辛苦。所以咧，呢一個狀態你都可以即係同大家唔係淨係香港，係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分享。其實任何嘅階段你都會有一啲辛苦嘅，特別而家疫情嘅方面啦，又或者疫情衍生嘅好多。我哋遇见嘅问题呢、其实会学得好辛苦嘅。咁、但係过咗之后呢，我好相信就係、是、我哋过到其实都系咁嘅啫。但係喺而家过緊嘅过程里面呢，我哋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痛苦都唔定嘅。但係都系要 即係俾多啲正能量，自己好努力同埋繼續行落去。 係啊，辛苦之後嘅果實就一定係甜美嘅，大家唔需要擔心。 係啊，所以今次大家即係全世界嘅人一齊喺呢一個而家比即係比較艱難嘅日子嚟嘅，但係一齊行落去啊！即係我相信都係過咗之後，就可以有一份開心嘅情緒翻嚟。 哎呀，好啊，期待住嗰日嘅來臨啊！我哋一齊。咁、你轉頭快啲翻嚟啊，鐘哥，一陣間見。 再見。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6:45嘅时间，出面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啊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揭一揭嘅时间咧，就望一望啊我哋嘅皮肤，唔知道你喺冬天嘅时候会唔会起鸡皮咧，或者觉得冻啊惊嘅时候，你有冇发觉？哎系，真系起鸡皮噶、哦。起鸡皮嘅原因咧，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哋觉得冻或者惊嘅时候，每一根嘅汗毛嘅根部嗰啲小肌肉咧，佢哋都会收缩嘅。咁啊，嗰啲汗毛咧就真系会竖起嘅，因为佢收缩啊嘛，收缩啦，俾力啦，跟住佢就会竖起啦。咁望起上嚟嘅时候，又真系几似鸡皮，就有呢种咁古怪嘅感觉，系因为我哋表面皮肤表面嗰啲嘅肌肉咧，当佢收缩而引致嘅。好啦，咁啊，你望一望自己皮肤嘅时候，可能或者望下头发，喂，发觉有啲地方咧啊，硬系有啲挛嘅，点解咧咁样？以前咧就成日话，喂，佢可能喺祖先啊，唔知曾经系偷薄咁样，一啲系满座咁啊，唔知嘅。咁啊，总之好多嘅讲法啦，坊间吓。啊，原来我哋每一根嘅头发咧都喺毛囊嗰度生出嚟，呢个大家知啦。正直就系毛囊嘅形状决定咗头发嘅特性。如果毛囊咧圆嘅话咧，咁啊而且仲系好深嘅，生出嚟嘅头发咧就会哇，又靓又直咁样。如果毛囊系扁平嘅话咧，生出嚟嘅头发咧就会变得挛曲噶咯噃，原来系有科学根据噶。好啦，讲完头发，讲完皮肤，啊，讲埋指甲啦。指甲咧，其实系为咗保护我哋嘅手指同埋脚趾嘅，同一时间亦都为咗能够令到我哋嘅手指一定嘅硬度，咁啊以方便咧去到攞呢啲嘅东西嘅，咁啊所以咧指甲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要好好地保护啊，咁啊如果过长嘅时候咧就容易对指甲造成损害，亦都容易咧破坏到我哋手指嘅肌肉嘅，咁所以大家咧呢啲方面都要整理一下、修饰下啦。 也没期望这么简单已可获胜。 个是难道我还未够难啊 ,Lisa 叶巧林的歌曲来的噃。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因为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啦。现在见到出面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9% 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51分。今日朝早你都有可以同我哋讲下一些关于时装啊或者是衣着配搭的技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你好， 早晨 Papi。 嗱，冬天嘅时候咧，我就非常中意买嗰啲咧有帽嘅 hoodies 嘅，但系咧我妈咧就非常之唔中意，因为佢放好牙渣嗰顶帽。 因为嗰顶帽有啲牙渣。其实咧今日咧我正正都系着咗一件有帽嘅上衣，不过咧就系啲有少少画毛嗰啲质地咯。 咁啊更厚啊顶帽。 啊冇错啊，所以即系我完全体会到你妈咪嗰种心情嘅，即系实在收藏起上嚟咧系有啲牙顶嘅，不过咧我又觉得。其实穿啲有帽嗰啲 top 咧都几有型嘅，我觉得有。 嗯，我自己咧主要系因为方便嘅，因为朝头早咧、哦、如果笠住顶帽咧，一来个头就可以唔使整得太企理啦；二来咧，我哋呢啲早翻工嘅咧，其实都几寒噶嘛。咁有时咧有顶帽笠下咧系暖好多噶。 绝对系啊！但系咧，你会唔会谂咧？譬如啲衫咧，其实佢嗰个嘅诞生啦，或者点解会有啲嗱，例如牛仔衫又好，牛仔裤又好，或者有啲我哋叫做比较 work。嘅 design 嘅衫套，佢哋都会可能有一啲嘅渊源，有啲嘅出处噶嘛？点解会有呢啲衣服嘅设计？你有冇谂过，其实啲有帽衫咧，嗰个设计系嚟自于边度嘅咧？ 我怀疑可能系好似我呢啲咁嘅懒人咧，即系唔想拎顶帽咧，就有嘢楞住咯。 你呢个咧，应该系演变到去2000年开始啦，可能就会有呢一个嘅。演变到出嚟咯，但系咧原来咧呢啲嘅有帽衫咧最早嘅出现咧系喺中世纪嘅时代嘅。 哇，咁耐噶啦！ 系啊，原来好耐噶啦，即系呢个我哋所谓叫做连帽嘅上衣啊，即系呢一个嘅 concept 咧，其实喺中世纪咧就已经出现噶啦。 嗯， 而当其时其实你知唔知系边一啲人着嘅咧？ 嗯，系咪都系打工仔咧？ 诶，又唔系、哦，相反添嘅，其实件事系 竟然系啲唔使做嘅人 啊！唉，差唔多啦，原来咧就系、是、一啲咧社会地位高嘅人， 嗯， 同埋一啲僧侣啊，即系有少少宗教成分，即系佢嗰个 concept 原来同宗教都有少少关系嘅，咁样或者啲社会地位高嘅人咧，原来咧着呢啲嘅其实系啲斗篷款嘅衫啊， 嗯， 佢哋当其时嗰啲嘅斗篷咧就会系连埋帽咁样咧，成件咧大家都可以 picture 到啊，譬如系一啲即系宗教性质啦，或者系啲啊，我哋谂翻喺中世纪谂翻喺啲电影入边啦，佢哋嗰啲 character 着嘅衫啊咁样啦，成件。斗篷咁样，然后连帽嘅咧，通常都系啲有钱人啦、啊，佢哋会着嘅衫嚟嘅。 嗯， 然后大概啦，即系我哋慢慢个年代一路转啦，那个镜头就系30年代到开始啦。咁呢啲嘅有帽嘅 T 啊，或者啲 top 啦，就开始喺美国嗰度咧就量产啦，我哋叫做大批咁样去生产出嚟。 嗯， 咁当时就同嗰个社会地位就已经冇乜关系啦，纯粹咧就系因为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就系保暖嘅作用。 嗯， 同埋好实用嘅。咁佢比较普及啦嘛，再唔系啲社会高阶人。人士所穿着的嘛，所以呢其实很多运动员、啊、或者是些比较、要劳动多的人呢，其实就会是他们的心头好来的。 嗯， 系啦，即系面对佢运动员或者即系做工嘅人啦，即系唔系啲上流社会嗰啲人啦，呢、這、一个族群咧就好中意着呢啲咧有帽嘅衫，喺美国就量产啦，跟住、 嗯， 然后咯，再慢慢咧一路去到转变啊，头先我哋讲系1930年代左右啦，然后咧由30年去到50年左右咧又转咯， 嗯。 去到咧嗰啲嘅族群喜歡著呢啲有帽衫嘅咧，就係、是、都係繼續中意啲運動嘅愛好者啦，同埋啲學生嘅族群咧就好受歡迎啦。 係， 嗯，甚至乎佢哋咧即係可能會變成咗係男女都皆可以穿著嘅單品。 嗯， 開頭咧其實就男士會著得多啲嘅，咁慢慢咧就你知啦，即係一路時代嘅轉變，我哋好多叫做啲 unisex 嘅衫咧會出咗嚟噶啦嘛，未必再係男士專屬或者係女士專屬嘅衫，開始有啲中性啲嘅衫會出現，咁呢啲有帽嘅 hoodies 咧其實就係其中一種嘅單品啦。 嗯哼， 係啲比較中性啲嘅單品就出現啦，咁更加普及咯噃，去到女士都著啦嘛咁樣。 嗯， 然後啦，去到70年代開始啦，那個年代咧其實正好咧就係啲 hip hop。 文化啦嘅崛起啦，慢慢開始盛行啦，咁樣好多啲 hip hop 有關係嘅文化嘢，譬如就係啲塗鴉啦，譬如係 rap 啦，或者係踩板啦呢啲咁樣嘅活動啦，咁當時即係我哋都可以諗到嗰個畫面咧，就係、是、其實做呢一啲嘅即係文化活動嘅人咧，佢哋好多都中意著呢啲咧有帽嘅 hoodies 嘅喎， 嗯哼， 有冇留意咧？ 有啊，的而且確係 啊，我覺得咧嗰啲踩滑板嗰啲人咧，有時咧唔知係咪笠住頂帽，覺得如果向後瞓或者撞親。会冇咁伤， 就爆一爆。如果系谂咧，佢哋可能做一啲凌空嘅动作咧，有顶帽咧喺度飞下飞下，其实都几有型噶。 哦，咁啊系， 系嘛，即系咯，都系一个潮流嘅型人嘅潮流指标啦。系70年代就会系，好啦，慢慢再去到90年代咯，我哋就再近啲啦。其实根本已经咧，即系有帽呢啲 hoodies 啊、上衣咧，已经非常之普及化噶啦。 嗯， 同埋用嘅物料咧，其实都会唔同啦。咁嗰个性能亦都好好。所以就变咗咧，都冇话特别一个族群啦，已经系变成咗咧，即系大众都可以拥有嘅单品噶啦。 嗯哼， 嗯，咁啊，即系演变到而家都系咁啦。我觉得其实咧，呢啲有帽嘅卫衣啊，或者啲薄身啲嘅即系 top 都好啦，嗰、那个穿搭咧，你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层次感嘅。 系， 譬如你可以外边加外套啦，外边加牛仔褛啦， 嗯， 加一啲嘅，譬如我哋叫做好似啲棒球褛啦， 嗯。 穿出嚟都好有運動感嘅，我覺得 Even 你家西裝外套咧都好有型嘅，穿到一種 smart casual 嘅感覺噶。 哦，近呢一兩年係多咗咁樣配搭喎，的確。 嗯，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將件有帽衫著喺裏邊反頂帽出嚟嘅，你想將件有帽衫著喺外邊嘅話咧，一樣可以做到層次。譬如你入邊可以襯一件短袖 T， 咁你可以係長過你外邊呢件 hoodie 嘅。 嗯。 咁你咪嗰個腳變咗你係多咗一個層次出嚟突咗出嚟咯。 嗯哼。 咁都係另外一種嘅著法咯。 我見過有人襯連身裙。 都可以啊，因为你直情譬如入面嗰条是一条嘅背心裙或者短袖嘅连身裙啦、啊。你话凉凉啲嘅天气，你唔想加外套，你可以直接就将呢啲有帽嘅卫衣笠喺外边，咁就变咗更加有层次啦。 嗯，好似扮一件外套咁样啊？ 冇错啊，变咗直情系根本上望落去亦都好似一条有层次嘅连身裙咯、啊。 嗯，但系咧嗱，我成日都觉得咧，虽然靓就靓啦，时尚亦都好时尚，襟轻亦都好襟轻。不过仲有一个问题咧、嗯，我其实成日都好苦恼嘅， 就系收藏。 收藏是其一啦，另外一样嘢系洗嘅时候咧，个顶帽真系好难干啊！ 会啊，所以咧即系唔好懒咯，有时我就会自己即系喺个衣架度，我会再勾一勾起佢咧。夹起啲佢啊，等佢咧唔好喺嗰个帽嗰个底咧一路都唔干啊。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咧，好似件衫嘅三身干晒，顶帽尤其是系搭住嗰啲位咧就唔干、 嗯， 或者我自己咧就会用风筒吹干佢。 哇，真系好有心机啊！ 唔系，如果唔系，你会有噏味啊。我哋之前讲过咧、哎，你啲衫咧干唔晒，然后收藏咧，你会有噏味啊嘛。 嗯，系啊， 系啦，咁你件衫咪变咗唔襟着唔抵着咯。 嗯，所以嗱，你系好明显系爱衫之人啦，我好明显咧就系一个好懒嘅人啦。即系又想靓又要怕麻烦， 唔系咁，我觉得爱衫同懒其实都系可以并存，做多丁咁多嘢啫。你可能攞个风扫吹一吹佢，一分钟两分钟已经搞掂，然后你件衫可以襟着多三几年。咁你谂下，你嗰条数系咪襟计好多先？ 嗯，咁你都讲得好啱。 我哋都悭家噶嘛， 系系系 悭家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虽然成日买，但系成日都谂住点悭啊。 好矛盾啊，女人呢种 真系唔系悭住一蚊当自己赚咗。 然后觉得好有用，系咪？嗰一蚊捐咗佢都好嘛。 系啊系啊，悭得一蚊抵一蚊啦。 啱啊。 好啦，今朝同阿海讲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海。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 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一呼一吸，一息尚存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异奖，不知道在创作当中学到啲乜嘢呢？ 是要有礼貌啦、谦虚啦、要有爱心啦，最紧要嘅系诚实。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冯国璇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嘅美电康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支持，尽力最真。 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06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即刻可以同听众咧一齐望一望到底出边个交通情况系点样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亦都有交通组嘅 Toby， 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即刻同我哋望一望出边嗰啲交通情况先， 好啊，先讲下啲封路嘅位置先啦，咁样喺马料水嘅创新路有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的慢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嘅。咁至于较早前咧，葵涌上角街嘅强制检测就已经完成咗，葵涌村日葵楼对出嘅一段上角街已经解封啦。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嘅上角街已经解封。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都仲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慢。慢车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几好、啊，交通咧都一切正常、 啊。系啊，小白 唔错啊吓， 系啊 ，OK 噶，咁开心啊，小白咪、啊、都唔开啊， 挂住打俾阿 O 咯。 OK， 好啦，嗱，小白，我今日讲一样咧，今日就即系平时我哋讲交通比较多啦，今日咧就介绍旅游景点、啊。诶、 欸？ 即係係咪好特別咧？ 咁特別嘅你 係啦， 好嘢！平時行山行得多，而家有景點啊！你 係唔係呢個景點就唔喺山上面嘅？咁不過咧，就因為一個即將係關閉嘅景點啊，咁所以咧喺臨關閉之前咧，都同大家講下啦。就喺灣仔嘅分域碼頭啊，有一個海軍商場咧，就會係喺今年2月11日咧，就會係關閉噶啦。 仲有20日到嘅啫， 仲有系啊，即系仲有半个月左右啦。 系咯， 咁佢就会清拆啦，咁然后咧就会系关闭嘅。咁呢个商场咧，其实系以前即系嗰啲水手啊，唔、同嘅地方嘅水手抵港嘅时候咧，第一个落脚点嚟嘅。咁、呢一段呢一、這个商场咧，其实都保留咗好多旧式嘅香港商场啦，同埋英式嘅建筑设计喺里面啦。咁、里面咧都有一啲铺头仍然喺度营业紧嘅、包括有啲嘅旧式嘅发廊啦、杂志店、一啲嘅卖衫嘅、卖首饰啊、卖羊。 洋酒啊咁样嘅。 嗯， 咁咧呢个商场其实嗰个格局咧几十年嚟都冇变过，即系同 几特别喎。 系啊，好保留呢、這个 时间廊咁样啊，真系 系啊， 系咯，将啲嘢就封住咗喺度，唔好喐住先。 系 咁，如果大家中意一啲旧式嘅建筑嘅话，咁啊而家可以即系趁住呢个微水就去影一影相。 系啦，怀缅一下啦，咁样。咁呢、這个即系其中一个地点比较特别咧，就系、是、呢个商场里面曾经有一间快餐店啦，个麦当当啊。咁呢间 快餐店 系啦，呢间快餐店啦，系啦。咁咧佢就系全港唯一一间咧卖啤酒同埋披萨嘅分店嚟嘅，以前系，而家就冇啦。 而家就冇啦，当然 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就系咁啦。咁但系呢间 以前曾经卖过啤酒同披萨，真系唔知喎。 系啊，几得意啊，因为可能啲海军啦、啊、配合翻啲水手啊， 系咯。 咁咧就所以俾佢哋过嚟呢度，第一落脚点嘅时候咧，即刻可以喺度食啦，可以怀缅翻佢哋嘅味道。 做咩有意大利水手同呢个英国水手，所以要摆翻啲啤酒同呢个薄饼喺度。 系啦，咩人都有嘅，咁样啦。咁所以就可以享用到啦。咁但系呢间分店咧，2004年其实已经结业咗啦。但系嗰啲台凳咧，佢冇攞走，仍然摆咗喺个商场里面，摆到今日。咁所以呢个咧就可以大家去睇下啦，亦都可以坐下嗰张凳咧，感受一下 以前啲水手系嘛， 或者感受一下呢个快餐店嘅凳几硬啦。 Call me sailor， 系我唔知咩嚟，我 叫我水手咯。 我叫你水手，我 死啊！ 我以为 点啊你？ 我以为日文啊，突然间捞唔到呢嚟英文。 毕咗业噶啦， 喂，好似好有趣添，我唔记得咗，突然间以为你讲紧日文啊。咁啊，咁同埋嗱，都要讲翻咧，呢个商场虽然门口会有个牌写住只接待会员，但系其实咧各位市民入到去填写简单资料就可以入去参观同埋消费噶啦，咁样咯。咁呢一个商场咧，日后会做咩呢？就系佢会拆啦，然后就会重建做一个消防局嘅。咁、所以咧就最后呢半个月就系商场啦。咁之后咧就冇噶啦。 即系真系拆咗佢，就唔系话将佢改建咁样嘅。 系啦，冇啦，因为其实呢一个码头嗰个历史任务咧已经完成咗啦。系啊，其实根本呢个分域码头商场咧都唔系码头嚟噶啦。而家即系佢已经填咗海啊嘛。 系啊，个码头都去到好远啊。 系啦，根本离岸都好远。你啲水手嚟到落船都唔系上呢个商场嘅，系啊，咁、 要骑马先行到过嚟嘅，叫以前嗰个距离。 哦，系啊，以前嘅，而家都要骑马过马路啫，而家系 过马路， 系啊， 而家搵斑马线，湾仔冇斑马线， 好似系啊，红绿灯嚟嘅， 好忙啊啲地方。 系啦、啊，嗰段路咁样，不过都要去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啦，就系即系嗰个商场里面咧个厕所啊，就系唔系话一定开放嘅， 系 佢局部嘅啫， 系 啦。咁、如果你要去借厕所嘅话咧，都要留意翻， 或者要问商户咯。 是啦，都要问商户咯。咁不过里面啲格局啊，或者装修咧，都值得大家睇一睇嘅。 都几特别嘅， 系啊。 我有阵时都会睇翻有啲嘅网站咧，咁佢哋几得意嘅，将以前嘅香港同而家嘅香港咧做一个嘅对比嘅。咁有啲咩？譬如以前沙田咁样，哇，沙田原来以前系草原嚟嘅，咁啊，而家哇，张相隔篱张相就见到而家都系又有商场，又有大厦一大扎嘅屋苑啊咁样，跟住有啲咧又可以影翻就以前嘅维多利亚港咁样，咁啊而家嘅维港又唔同咁样，又将以前嘅山顶影落嚟香港嘅照片同而家嘅照片对比，咁呢啲我觉得都几好睇啊，因为有阵时即系你 loop 下 loop 下佢弹出嚟嘅时候咧，我又忍唔住就再 loop 多几下，就系佢哋嗰啲呢啲旧香港嘅相片，佢有啲甚至乎系譬如中华。中環一啲嘅小街道咁樣，咁原來以前差唔多近50年前或者100年前，原來咁嘅樣嘅喎，咁而家咧有一張新嘅相片去到做一個對照咧，係啊，咁你就覺得哇，真係香港真係變化好大啊， 滄海桑田。系嘛？我其实咧，我知你 讲进步嚟嘅， 我知你讲边个网站啊？我系有睇最近咧，系 update 咗一个系黄大仙上村嘅相嚟嘅，同即系可能系50-60年代啦。你见到啲人仍然攞支竹竿出嚟晾衫嘅咁样嘅景象咧。咁、然后嗰条街就哇好逼嘅，喺度好多人卖嘢咁样。但系而家对比咧就系、纯粹系一条马路啦。 系 咁好多即系而家得啲巴士啊咁样，咁然后附近啲街坊行路咁样咯。 系啊， 咁样咁同埋我都睇过荃湾都有，即系以前系真系纯粹一个海湾。咁然后青衣咧都仍然系一个岛嚟嘅，即系分开咗出嚟一个岛。咁、但系咧，而家对比翻已经系连成咗一，即系同有条桥接驳住啦，咁样。咁已经睇到嗰个城市嘅发展喺度， 又有桥又有城啊，唔同晒。但系以前系马路嘅位置咧，而家好多时其实都仲系马路嘅位置嚟嘅。 啊， 即系嗰个你见到个规划都系沿住以前嘅方法咧，一不断咁样去到改进咯。我哋嘅城市、 即系电车路一样咯，维持住喺嗰个位啦，系啦。 大家有机会又望下啦，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问一问天气先，早晨啊，阿 O。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头先咧听你同阿 Toby 讲，听得津津入味啊吓，咁啊， 睇下有冇機會去下呢個分域碼頭啦，臨山之前好似都有啲嘢睇下喎。不過覺得搞笑啫，要喺門口登記先可以入去咁。 係啊，即係佢又俾你入去咁，但係要你登記下。咁其實佢又就嚟拆啦，登記都冇乜用啦，係咪？ 系咯，不过 呢个唔 紧要啦，人哋定咗啲规矩， 系啦，咁咪跟咯，系啦， 系啦，咁今日天气系点咧？天气都还好啊吓，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几高下嘅，咁啊，太阳未出嚟嘅，但系又未至于阴天啦，咁啊，有少少蓝天底咁样。呢个温度方面咧，可能系我自己感觉上啊，即系琴晚冇食晚饭啊。 你做咩你 减 肥 减磅 一六八你 跟你脚影啊，跟住冇得食嘢，跟住我觉得今日有啲冻，我唔知实情今日系咪比琴日朝头早冻咗一两度咧？有风嘅， 我翻工嘅时间咧，即系一翻到嚟呢度，我都觉得咦有啲系有啲凉嘅，但又未去到冻，反而我而家入喺呢间直播室入面我就觉得冻啦， 系咩？唔紧要，可能你一个人喺直播室，等我入嚟陪下你，咁你就唔会觉得寂寞，唔会觉得冻啦。详细天气交俾你讲下先。 好，咁你快啲翻入嚟啦，我有点冷啊吓。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系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见到晚上咧就渐转多云啦，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咧有几阵雨。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空气好嘅早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啊，我都承认咧，年近岁晚咧，系真系我多咗留意一啲网上啊，无论系社交平台啦，定还是系一啲咧，即系之前我哋讲开话带货，即系会买嘢嘅一啲平台啦。哇，嗰啲直播咧，其实我发觉咧，好多时咧个流量咧，如果系网红嘅话咧，都好劲下噶。 喂 ，Bobby， 你系咪你想讲话啊？年近岁晚，你留意多咗，系咪因为你见到有啲人哎呀多咗嗰啲用咩节日啊？为题材嘅，喂过年啊，或者新年啊，买定啲嘢啊，即系嗰啲又咩促销啊，系咪有啲咁嘅主题你先多留意咗啊？ 我哋之前咧未有讲过话咧，其实都系一种招来嘅。嗱，今次就调翻转啦。之前我就话明星效应啦，令到啲人会去诶睇下嗰个商品啦。就算我冇兴趣，我都有兴趣睇下个艺人啦。咁我今次又调转，我系有兴趣睇我需要买嘅商品，跟住认识咗一啲咧我从来都冇见过嘅网红，跟住我就去留意埋。关注埋嗰啲网红啦， 嗱，咁你一定要分享下你嘅经验先。 嗯， 你系嗱，初系唔系你一定比较着重在于啊睇下边个明星名人做，你会扑入去睇嗰啲多啲啊？ 个好奇心系嘅，本身系咁样嘅。 咁但系习惯咗之后，有冇系咪呢一样嘅嗰、那个即系推动力已经唔再系因为明星，系咪因为你个生活习惯？即系睇得多咗，改变咗，而家乜鬼都会想睇下咁样咧。 系嘅，并且仲下载咗好多啲短视频嘅 apps 咧，去睇唔同嘅一啲主题嘅视频咯。 嗱、啊，咁你话你谂下呢个科技啊，或者甚至乎呢一个直播，唔好话定系讲大货啊、 嗯， 短视频即系我哋 short clip 啦，叫做啲 video 啦、直播啦，大货。其实你有冇发觉咗改变咗你嘅生活？ 有噶，我以前系会追踪住啲主流平台啦，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系散开晒一个个嘅短视频平台咧，就乜嘢都睇下咯。 但系我点解咁样问你呢？你讲到你话即系不论系嗰啲明星名人又好，或者我哋成日讲嗰几集嘅素人，或者系做直播啊，做直播带货呢啲咧，喂，其实你唔好谂得佢太过另类先啦，都系一份工作嚟嘅啫嘛。不过咧。我正正就係想用頭先你去睇呢樣嘢嗰個做一個例子。 嗯， 其實咧，你睇呢樣嘢嘅例子咧，已經係有少少係叫咩反傳統啊。 係 啊，你以往你唔做呢一樣嘢噶嘛。 嗯嗯嗯。 啊，你以往話你可能你會覺得喂有乜好睇啫？ 有 個人咁樣又唔識佢喺度齋 up 仲要喺度賣嘢，佢又唔係個品牌，都拍廣告你都揾個好樣啲噶嘛。但係咧，慢慢睇下睇下咧，其實唔係因為除咗你睇得多、習慣咗嗰、那個興趣多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啫。仲有就係話慢慢咧，你嘅生活咧，因為你唔係齋睇啦嘛，你睇咗，你發覺喂，原來可以買嘢都 OK 嘅喎、哦。买咗啲嘢翻嚟，仲要喂，原来唔系揾老衬嘅，真系用得嘅、哦。你嘅生活慢慢改变咗啦。好啦，咁做呢个直播啦，或者拍好多短视频嘅朋友咧、我哋一般啊近年就会称佢哋为之KOL 啊，或者外国就会叫 influencer 比较多啲啦。咁、香港或者系中国大陆就会叫佢哋做网红啦，即系之类啦吓。其实佢哋做紧嘅嘢，亦都系反咗传统嘅。点解我话反传统啊？咩嘢反传统啊？就系、按翻我成日都讲嗰样嘢啦。我话呢一份其实做直播做 KOL 网红已经系一份好完整嘅一个行业一份工作。不过咧，佢反传统嘅地方就在于，以前我要你付出，你就会计算，你出几多钱粮俾我噶，我有几多 commission 噶，我有啲咩回报噶，咁、你就会决定去做唔做嗰份工作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做呢个网红就啱啱调翻转啦，你唔预先付出咗咧，你想有收入咧，其实嗰样嘢就系接近系冇可能嘅。咁你话唔系啩？点会接近冇可能？咁当然有例子啦，譬如你系都系嗰句啦，你系艺人，你系明星名人，咁你咪有机会有钱先咯。咁但系我讲紧整体嘅行业啊嘛。咁所以咧，系一定你系要喺一个不计回报、不计收成嘅情况，你要入咗场先。咁所以其实从呢个传统工作嘅嗰个风格系有少少唔同咯。咁你话至于你话喂咁啊，我成日都听阿 Jerry 讲话要好勤力喎。咁勤力在于乜嘢咧？嗱，问心讲每一个人嘅嗰个工作嘅习惯咧，我都唔同嘅。即系我唔能够话俾你听，我个个 KOL 个个网红都系咁嘅，唔一定嘅。不过我只系笼统嚟讲，譬如我用中国大陆去尝试去做网红嘅朋友嚟讲啦，因为而家好多咧，除咗你自己一厢情愿去尝试做之外咧，已经有唔少嘅，我谂你当大嗰一个非官方嘅统计嘅数字啦，喺大陆咧大概有28,000+去专系 run 呢啲所谓嘅网红，佢哋叫 MCN 啊嘅公司嘅。咁如果譬如佢哋唔係淨係揾明星名人㗎，佢哋又會揾素人㗎，嗰啲人佢哋都揾㗎。但係當你一同佢哋去簽咗約或者有個合作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再唔係可以你自己決定你有幾勤力囉。佢即係等於從基本同你返工一樣啦。喂，我要你返朝9-6嘅，一個禮拜返5日嘅。即係呢個已經係一定要係喺嗰個合約嘅細節度傾好咗㗎啦。咁究竟有幾勤力呢？我哋話用即係我哋唔好用辛苦呢個字啦。譬如舉個例啊，佢哋如果你真係想走到去一條最正統嘅路呢，首先你平均每一個月要發25条嘅短視頻，即係我哋叫出 post 啊，我哋叫出 post 啊，香港叫出 post。同埋呢跟住一路呢好短時間之內呢，你就開始每一个月要做，譬如举例25日嘅直播。 哇， 系啊，你真系唔好话未算，仲要每一个直播咧，唔系做15分钟、20分钟，系要做3个钟头。 哇，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啊！ 咁你谂下啦，听落去我 OK 啦，真系 OK， 冇钱噶喎开头。系嘛？咁你即系咧，年年月月你要拎住部手机或者拎住部录到嘢嘅器材啦，不停咁又拍啲短视频，一个月出我叫你啊，一个月出25个 post 啊，定系得你个样喺度，你都可能觉得有困难。系嘛？仲要跟住每一个月咧，你都要做25日直播，仲要系大概要固定时间噶，即系譬如每日夜晚嘅8点至11点。咁其實7、8、9、10呢啲係啲叫做啲或者去到晚上係啲高峰時間嚟嘅。所以基本上呢，你好似係返緊一份工咁樣囉。咁所以你話如果將呢樣嘢去衍生到落去，你好想知道嘅一樣嘢就係話，喂，啲人點樣去叫做經理人點樣去，或者啲 MCN 公司點樣去捧紅一個素人啊，或者一個人點樣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有希望有機會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嘅網上嘅朋友，即係網紅啦，俗稱。首先第一個唔係竅門嚟㗎，呢個直情係要你嘅入場嘅基本 就是要勤力。勤力的意思呢，我讲了两集都是说要勤力呢，其实那个勤力就是你要付出你的时间咯，这个是第一样东 西咯。同埋即是在未知会不会有回报的情况底下要付出咯，这样东西就我想很多人都会却步的了，真的。 最担心的东西呢是未知，是往往都是说你要做几耐你知不知道呢，就是因为这一样东西都没有答案。咁所以咧，你問我其實係咪做每一個人做 influencer 做 KOL 做網紅都係為咗希望揾錢咧？其實啊，我講真啦，如果諗住真係揾錢揾錢嘅人咧，其實佢哋底子裏咧，佢哋係一個對於呢方面好有堅持，嗰、個意向好堅定， 係， 同埋佢哋好中意，佢樂意啦，唔好話好中意啦，去表達自己。 嗯哼， 这个反而係要係佢前期第一個目標咯。咁我成日都講嗰樣嘢嘅，如果你想唱首歌出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其实我会觉得那样是有少少不正确的。 嗯， 你都不知道啲观众要啲乜。如果你知道话你红咗啦已经。 嗯， 是吧， 是啊， 但是你话是不是又要一定是要下下都话叫忠于自己呢？好多 case 是忠于自己而成功的。 是。 但是如果当有公司去，例如经理人公司或者那些 MCN 的公司，他乐意跟你合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所谓忠于自己呢，是首先要忠于你要愿意乐意去表达你自己。 嗯。 要乐意愿意去付出那些时间心机同埋即是不计回报的努力。 嗯， 但是至于你话点样去 present 去做啲乜嘢嘢，系咪一样就一定系话我忠于自己啊？我净系中意搵个帮我头壳顶对住你嘅，咁样系咪就会红咗咧？咁当然亦都有咁样嘅机会嘅。咁但系我哋其实我哋做经理人又好，做 MCN 公司嗰啲人又好，佢哋只系行业嘅叫做专业人士，佢哋又唔系神仙嚟嘅，佢哋唔会估得到哪一个会红嘛，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试。咁但是我哋做经理人嚟讲，第一件事，如果你唔能够付出嗰个时间努力心机，同埋你唔愿意去表达自己嘅话呢，根本上就冇得做嘅。 嗯，明白啦。无可厚非呢，呢个网红嘅趋势同埋工作模式呢，亦都令到传统嘅一啲艺能界呢，即係当红嘅艺人呢，我发觉呢都係跟咗佢哋个 pattern 嘅。即係学你话斋，真係可能一个月三十日里面呢，25日都要发视频囉。 其实做得出色嗰啲，不论你系素人定系专业人士定系艺人啦，其实都系发嘢发得好密。 系， 其实发嘢发得好密，亦都唔系有原因嘅，唔系净系单系话发得多咪多 fans 咯，即系呢个唔系一个 direct 嘅结果嚟嘅。咁你话如果想再深入少少了喺呢一方面了解一下，同埋啲心态上嘅，我哋下一集我又可以再讲下咯。 好啊，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叫嚣也敢跟你非奢侈错，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哭，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转播。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Jerry 咧同埋 Barbie 讲一啲关于譬如网红啊，哇，原来都系真系要好勤力嘅先至做到嘅。呢个世界都冇嗰啲不劳而获嘅午餐啊，咁大家都要加油努力啦。一首歌曲嚟自谭嘉仪嘅 Eyes on Me， 咁啊，出边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1%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左右啦。咁啊，呢个时间先听听咧就系砖头啊，会有新闻简报啦。咁啊，之后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会有我哋陪住你啊。 今日是1月20日，星期四，农历12月18，24节气之一的大寒，亦都是24节气之中最后一个节气，适宜入殓、除服、成服、安葬、立碑、如是物取。 哦，这个星期这么大上落的？ 不用想那么多的。今日忌破土伐木， 这两样我都不会做。 你不做都会有人做的嘛。今日都是女性健康体重日， 不论男女都应该要注意健康，令自己开心。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观塘协和街33号海汇第三座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83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90户，大约155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会采取适当措施跟进。一名新冠病毒确诊者早前曾经短暂到访荃湾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换证中心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同今个月27号暂停服务，并在下一个工作天，即是听日同埋今个月28号恢复服务。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选择在稍后日子前往那个换证中心办理换证手续，无需重新预约。入境处又说会安排那个换证中心的所有员工今日接受病毒检测，以及完成彻底清洁和消毒那个办事处。同时入境处会在今个月27号安排所有员工再次接受检测。一艘木船在屯门大磨刀洲附近沉没，三人堕海，其中两人获救，一人仍然失踪。消防和飞行服务队飞机在场搜查。事发昨晚11点几，船上三名男子当时有着救生衣，获救的两人清醒，已经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英国新增超过108,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359名患者不治。首相约翰逊引述科学家话，相信呢一波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嘅疫情喺全英国已经达到顶峰。英格兰地区将会喺下星期开始撤销防疫 B 计划，民众无需再喺任何地方戴口罩，进入处所唔需要出示新冠证明，但喺有需要嘅时候仍然要自我隔离，即时取消在家工作安排，教职员和学生不用在课室戴口罩。但有专家警告，民众生活迅速回复正常，病例有可能再次反弹，加上目前的病例数目仍然很高，应该逐步解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得揀你哋一定係商場㗎啦，未必公廁㗎啦。 其實都係睇咩嘅啫，即係如果有得揀，梗係 睇發展商係咪？成日睇都係睇發展商， 睇你嘅心急， 睇有冇免費泊車。 你仲忍到去泊車？ 仲有咁多嘢 啊！仲忍到咁多真 係。係啱啊！我都覺得鐘哥講得啱，即係你話睇下你嗰一日嘅狀態點。有陣時真係有如萬馬奔騰 啊！係啊，幾百隻大笨象。 你話公共洗手間咧，你見過嗰啲咧？即係如果喺地盤施工嘅期間，成個啲一棟即係一個膠嘅 藍色嗰啲係嘛？ 藍色嗰啲，你有冇去過嗰種地方？即係嗰個公廁方便咧？ 一次半次啦，但係盡量都唔係。但係有時譬如你話去到一啲郊野公園或者行山，去到好偏僻嘅，咁你都會見到有呢一類型嘅洗手間嘅。 呢啲搞唔掂㗎，真係好臭好污糟。你嗰啲户外音樂節嗰啲咪好中意用嗰啲， 一定要用添啦。 哇！ 嗰個有一次幾喺邊度用咧？一滑雪喺深水埗，有一個即係嗰個一個好長嗰個公園咧，其中有一節。咁咧就嗰陣時啊，即都一段時間之前噶啦，嗰陣時整緊，咁佢咧原本嗰、那個嗰邊有一個固定嘅公廁咧，又維修緊，於是佢就動咗兩個喺度，人來人往啊嘛，咁因為我行過嗰度咧，肚痛， 係 冇辦法啦，頂唔順，咁嗰度啱有一格冇人喎，佢擺咗兩格喺度，有一格冇人喎，即刻入去方便啦。咁但係即係嗰個大嘅方便嚟㗎嘛。但係你係聽到出面啲人行嚟呀。 你有冇諗起呢日本嗰啲整人節目啊、哦、即係以前呢細個成日睇呢啲無啦啦喺一個咁特別嘅地方有一個洗手間嘅。 大家去緊嘅時候 就聽嘅你想。好惊我有阴影啊！睇完 啲 门 咧又唔 系，你又有阴影。 你知道我细个成日俾我哥整蛊啦， 以为嗰啲咁 样，跟住又睇呢啲整蛊节目咧，跟住我就觉得，会唔会有奇怪啊？咁样 整蛊专家 有冇有 古怪？ 整蛊专家第一场啊嘛，周星驰咪啊整啊，系咪 大傻傻 哥个厕所咪拱咗出去商场嗰度啲咁样？哇，嗰个感觉就系即 系 好 喷射咗出去，仲要落咗楼下 咁样啊！我嗰次喺深水埗用嗰个地方开大咧。即係感覺上好奇妙啊！即係最好唔好有第二次啦，當然係。 唔係咁，但係都調翻轉頭咁講，咁啊亦都好彩有佢嘅出現啦，係咪先？ 好彩佢喺度。 如果唔係，你都唔知點算。 唔知引到去邊嘅。 我記得舊時咧，去一啲傳統嘅中式茶樓咧，都好污糟嘅個廁所。依家冇咗啦，可以講間茶樓名，好似叫德隆啊。好污糟，即係隔離有痰罐嘅喎，個馬桶隔離仲 而家仲有噶嘛？嗰、那個就係執 咗啦，嗰間茶樓執咗好耐啦。 唔 係，我話個壇罐啊，而家仲有，而家仲有冇啲舊式茶樓？應該仲有茶。 冇啦啩，應該。 但係嗰個真係一個時代的見證嚟㗎嘛？ 壇罐係時代的見證，就係文字未開咯。 嗯， 係。你攞啲壇，但係啲壇係繼續喺個罐入邊。儲 住 係 咯。 你諗下，依家你咁樣做。你真係咩啦？ 如果你話講緊痰喺個茶樓裏邊個痰罐，除咗係即係吐痰之外咧，其實譬如話你以前沖水啊、換茶都係倒落嗰度嘅啫。 嗯， 唔係嗰個係台隔離嗰啲倒嘢。 唔係啊，地下嗰個啊，嗰個痰罐啊，真係如果你喺屋企嘅時候，啲小朋友以前咧，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小朋友用嗰個就又係嗰個痰罐啦，就我哋開 小便啦， 小便便大便便都係㗎。以前小朋友都係用嗰個噶嘛，即係有大便係啲嘥錢啫。 我都有聽過呢啲嘅 唔係我細個屋企都有， 你細個屋企都 我細個都有啊，係啊，咪等你睇電視嘅時候坐喺度咯。 係哦， 即係好細個嘅時候。 即係你啱啱識坐嘅時候。 係啱啱識坐嘅時候，因為你用唔到屋企大嗰個廁所㗎嘛，你就要用細個呢啲咯。 係啊，所以呢個痰罐係一個時代。的見證嚟噶， 不過今日咧，我想講下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咧去到街上面一啲公廁啦，咁佢哋又喺嗰個時候又好需要，咁、但係咧又嫌佢好污糟，然後咧就有好多自己構思出嚟嘅一啲 方法 去到避咗呢一啲污糟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有意外發生啦。咁、就話咧，我睇到新聞日前咧喺內地咧就有一位30多歲嘅女子啦，咁佢咧就要去即係喺街上面。嘅一啲公廁，咁但系咧佢就覺得好污糟，咁有時咧你會聽到啲人話：哦，我去到即系出面嗰啲洗手間咧，我唔會坐落去嘅，即係可能 凌空凳啊嘛， 凌空凳啦，有啲咧 鋪啲紙巾啦 ，甚至如果好啲嘅，你見到而家商場好多都有供應嘅咧，就係、是、一啲廁所嘅坐墊，即係一次性嘅，即係俾你成塊咁樣鋪咗落去，笠咗落去嘅，咁你就會好啲啦。咁但係嗰個女子咧，佢可能就冇呢啲嘅物資供應啦，佢咧就企咗上去呢一個。 个厕所上边，佢仲要咧系着住一对高踭鞋。 哇！ 咁于是乎咧就发生咗意外啦，咁就跣咗落嚟啦。咁跣咗落嚟，可能你都会觉得啊，算啦，咁啊都系整瘀咗啫。咁但系后来咧就发现佢真系即系一啲部位咧，真系瘀晒肿晒。 佢系踎喺度定企喺度？ 佢系踎上去， 即系企咗上去再踎喺度。 系啦，佢本身系一个坐厕嚟嘅，佢本身系一个坐厕嚟嘅，就唔系踎厕嚟嘅。 高人胆大。 系啦，咁所以就发生咗呢个意外啦，咁佢又不得不去求医啦。咁后来医生咧就都有讲翻，原来都有唔少呢啲个案嘅，即系佢都唔系一个孤例嚟嘅。佢话都有唔少人咧，就系因为去到呢啲公厕，企上去个座厕嗰度踎喺度，咁但系就唔小心就跣咗落嚟，而撞到自己嘅即系身体咁样，咁就去求医嘅。咁佢就有讲到咧，即系呢一个都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即系譬如头先讲你话站住或者有一啲嘅。即系同埋而家人人都有啲消毒液喺身噶嘛，咁你系啦，你喷下咁样，跟住再加嗰啲即系助颤，咁可能就会即系避免咗呢啲意外发生啦。 感觉都系不爽啊嘛，就算你消晒毒。感觉都是不爽的。 但冇办法，如果你最好咁，咁佢梗系建议你唔好喺街嘅公厕嗰度去大嘅方便啦。 阿 Kitty 就话讲到咧，话唔系孤例嘅，我都要分享一个，即系之前睇报纸咧，咁唔系话系女士嘅，男士一样嘅。 嗯， 男士会点样咧？即系坐厕啊。咁我睇过一个新闻咧，都好多年前啦。咁有个男士，我冇记错，好似系香港添、 哦。 有个男士喺公共洗手间，又系惊污糟，踎上去。 嗯， 然之后即系一个坐厕啦。佢踎咗上去嗰个厕板嗰度，咁跟住方便啦。点知成个厕所踩烂咗， 哎哟， 即系影咗张相出嚟，个厕所系粉碎咗嘅。咁跟住咧就访问啲专家，系啊，访问啲专家就话坐厕嘅设计唔系俾你企喺度用嘅、所以佢嘅受力点咧完全系承担唔到你两只脚企上去嗰个位嘅、所以你只系可以承托到你坐喺度嗰个重量，而承托唔到你企咗上去嗰两个受力点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谂住你企上去用啊，系会真系会坐烂个 如果一 个马桶 嘅，好矮嘅人，但系好肥嘅人，两只脚唔到地。坐喺个马桶嗰度，有机会出现中哥头先个情况咧？ 咁咪用小朋友嗰啲咯，要， 哦、 因为啲小朋友马桶系细个啲，咁你就可以啱用啦。不过唔系个个商场都有， 因为啲力点唔同啊。即系头先中哥讲个说法就系话，即系踎上去点解会有机会粉碎，就系、是、因为、喂大佬你承担唔到你咁重，当你200磅咁， 受力点唔得噶嘛， 你搞唔掂啦。咁、但系。啊！如果我喺度谂，如果佢系只脚仔唔到地，矮得滞， 即系嗰、那个点嗰、那个重重 掂到地嘅，掂到地嘅只脚， 我明白好嘅忧虑嘅，但系你好少可见到一个咁矮嘅人，但系有200磅嘅。 唔系因为你未试过矮啊，钟哥。 唔系，但系未试过矮到咁样200磅。 当然我都未试过咁矮啦，到我即系有阵时帮啲矮嘅人着想下啊嘛，呢阵时你唔知道噶嘛。嗱，你又踎上去粉碎就话闹嗰个人啫，我矮得滞，我无罪噶嘛，大佬啊。 咁所以可能要揾一啲即系小朋友用嗰一类型， 系啦，即系脚垫地 嗰 啲 啦。你分析一下 嘅。咁头先讲嗰个医生咧，佢都有再补充少少嘅，佢话啊，佢都明白即系呢啲朋友，佢话想即系叫做干净少少啦。咁但系佢话呢个方法咧都唔好，佢话。着住高踭鞋企上去，相比咧，其实你冚埋个盖，即系冲刺去厕所咧，即系已经嗰个效果系更加好啦。咁所以换句话讲，佢话踎刺咧。佢係會係會污糟個座廁嘅，因為座廁通常你都有嗰個板可以冚低沖廁啊嘛， 冇得蓋住。 同埋咧，佢話嗰沖水個方式亦都有唔同啊，即係佢內置沖水嗰樣嘢咧，佢話踎廁咧係沖水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個叫做氣溶膠，細菌數量咧遠遠高於座廁嘅，因為咧踎廁嗰個直沖式。嘅沖水嘅水滴咧，佢係會即係啲水會濺出嚟個範圍， 成日都沖得唔係好乾淨嘅。不過呢啲踎刺啊，老實講就係 同埋嗰啲水會濺出嚟，濺得遠啲啊，係啊，咁就相對嚟講就會比較污糟啲。 不過我又聽過一啲説法咧，話踎刺咧，其實對人嘅健康係即係即係方便 啊。 呢個踎嘅動作咧。是比坐喺度嘅动作咧，系更好嘅喺个健康。 系 嘅， 我又有听过呢、這个，但 系呢个因为坐喺度嘅方便嗰、那个坐喺度嗰个角度咧，唔系咁适合我哋去排便嘅， 系啊， 即系坐喺度嗰个角度啊。所以而家咧，外地有多嘅坐厕啊，佢系将你只脚。 浪高啲 嘅，咁、 哦、令到你坐咗落去之後，你只腳高咗啦。咁、 嗯、 即係話你身體個角度係再高啲、嗯，又未至於去到踎咁多， 接埋少少， 接埋啲啲，咁令到你咧排便嘅時候會偏向於暢順啲嘅。 所以有啲人咪話屋企即係個洗手間會擺張凳仔喺度咯，就係咁解啦。 晾高只腳， 係晾一晾咁樣啦。咁、嗯、啊，總之如果你去到即係外邊嘅洗手間，即係不得不用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翻呢個安全，同埋、啊、當然咧就而家就要抗疫啦，小心啲啊、嗯，清潔多啲啦。Do da do do do。 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会再管失所有，无畏惧无顾虑，不再怕日光这个场地图，迷惘里却芬芳。 7:52啦，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同埋一铺清唱嘅《月光之约》。 我成日都话咧，香港真系一个福地嚟噶、嗯，因为点解咧？咁啊， 我哋冇地震啦，都叫做冇地震啦，有啲咩一級啊，啲好遠嗰啲唔知邊度震嘅，我哋感覺得到輕微咁嗰啲啦，我唔會話 count 嗰啲叫地震嘅。咁、 你話都算係嘅， 係啦，都算係嘅，係啊，感覺到啲嘅。咁、你話有啲國家佢哋譬如之前有湯加咁樣火山爆發咁樣，咁我哋香港有個死火山咁樣，咁就死火山唔爆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海嘯咁我哋都係有陣時颱風嘅時候咧，啲水位會湧上去，咁都有造成。某程度上的困擾，但不會說整個香港那麼誇張的嘛。但是今次呢，即是湯加他火山爆發，火山灰又蓋住了他們的個城市，都挺嚴重的。這個我們當然是要關心一下人家可以那個災後重建是怎樣啦，關注一下這樣。但是呢，其實也都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原來我們香港呢個福地，亦都係令到我哋咧嗰個叫做防災嘅意識啊，甚至乎令到我哋咧對嗰啲防災嘅物件咧，其實又相對嚟講，我認識又唔係咁深 嘅 啫， 直頭薄弱嘅， 直頭薄弱㗎。即係我哋可能如果去到某啲地方，聽到人哋啲警報，同你講話，要去啲空曠地方嗰度避一避啊，其實可能我哋係跑得最慢嘅。你叫我哋嗰啲咩嗰啲叫做走火演習啊，火警演習嗰啲咧。大家都是抱住咗，成日抱住咗個心態，就係玩玩下，一路傾偈啊，一路去行下咁樣。咁但係人哋唔同地方嗰啲咧，就真係好認真嘅，因為你知道每一次嘅演習咧。演習成功之後咧，亦都即係代表住你對嗰個叫做即係突如其來嘅天災咧，佢應對嘅能力係高咗噶嘛。咁、我哋係相對嚟講咧，可能有機會薄弱咗啲嘅。咁原因就因為我哋本身係一個福地，咁呢個我哋當然係開心啦，係咪？咁啊，香港生活。咁今次咧湯加呢一個事件咧，除咗令到我哋知道認識咗更加多人知道原來湯加地理上嘅位置喺邊度之外咧，亦都引申咗咧就係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人咧，佢哋都喺度諗啦啊，其實嗰啲叫做防災嘅食品咧。我哋又了解咗幾多咧？咁樣咁啊，有啲嘅防災食品咧，其實對我嚟講咧，都真係幾新奇嘅。包括啲咩咧？包括成日傳説中聽到嘅一啲叫萬年水啊，大家都應該有啲印象。所謂嘅萬年水就真係我哋平時嗰啲水可能保鮮期叫做可能兩年咁樣。咁嗰啲萬年水嘅保鮮期咧就係有15年嘅。咁你就收喺個屋企嗰度咧，大概可能收3-4支咁樣。 個地庫 冇錯啦。咁你就突如其來嘅災難，你就可以即刻幾時都攞翻出嚟咁樣。15年即係一個好長嘅保鮮期。咁同埋咧亦都話翻咧，就原來每逢一啲叫做大型嘅災難嘅。時候，無論係譬如湯加火山爆發啦，有海嘯啦，咁通常嗰個回復期咧係3-5日嘅，所以佢哋通常咧，原來呢樣嘢我哋又唔知道，原來屋企應該儲備地咧，即係佢哋即係當地啦，我哋香港福地就好彩啦，咁但係原來人哋成日都會儲定3-5日嘅一啲應急嘅萬年食品，好啦，咁 啊 冇錯啦，罐頭啦，咁啊其中咧譬如韓國啊、日本啊呢啲地方咧，咁佢哋做嗰啲罐頭又靚啦，咁亦都有啲天然災害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喺度諗啦，點樣可以整呢啲叫做防災嘅食品咧，做得好啲？佢哋已經由以前咧叫做應急啊，去到改革成為咩咧？就係、是、要食得好，因為佢哋嘅宗旨就係話，就算你係叫做有地震、有海嘯、有火山灰吹住咗，你唔出得街嘅，你喺屋企都困住咗。佢哋已經諗到咧，就係唔係淨係充飢咯？佢哋就係諗到你點樣可以食得好，同埋點可以食得好味之餘，營養又均衡。 係啊，我見到之前咧，日本有出到嗰個罐頭咧，係牛肉飯咯，即係佢哋平時出街食嗰啲一碗碗好正嗰啲咧，佢就塞咗落一個罐頭嗰度，就話個味道都差唔多噶，可以做到就係呢一隻咯。係 啦，其實咧都幾多呢一類型嘅飯嘅，咁佢哋有好，因為日本都係即係同我哋一樣啦，都係中意食米飯多啲嘅，咁佢哋將好。多嗰啲米飯咧就 pack 咗做嗰啲叫做防災飯盒咧，咁呢個其中一 set 嘅。咁佢哋話到，如果你係因為你譬如啱啱災後冇電啊嘛，冇電點算咧？咁啊佢哋亦都研發咗咧，就係嗰啲飯盒咧，其實係唔需要你用滾水加熱嘅， 凍水都得。 係啦，冇錯啦，凍水都得。咁你用普通嘅水咧浸落去嗰啲飯嗰度，咁啊當然時間就浸耐啲啦。你平時3分鐘嘅，可能佢嗰個咧你就計20分鐘。20分鐘浸泡完之後咧，你亦都有一啲叫做飯食嘅，有啲甚至乎都好犀利噶，好似以前嗰啲睇嗰啲咩火頭子羅星美吉洋一嗰啲，攞支葱竹籤篤個飯盒咧，篤個飯盒個底部，跟住佢唔知啲化學反應，跟住整熱翻個飯盒。 你有冇食過啊？ 我冇食過，但 我 見過。 真係熱㗎嘛？ 凍水倒落去，佢自己會熱嘅，因為佢另外下面仲有一個化學品嘅。 係啊， 咁你要即係要開埋嗰個化學品，跟住佢自己就會自動加熱嘅咧。當然唔係熱到哇辣口咁樣，但係足夠令到個飯變成熱飯 嚇。同埋你諗下，如果你有一個即係幾困難嘅環境入邊。有啖暖饭俾你食，其实都真系几紧要嘅一件事，即系令到你嗰个嘅求生嘅意志咧翻翻嚟。好啦，佢哋咧近呢几年咧多咗好多得意嘅罐头，我都估唔到。原来就系佢哋有啲叫做面包嘅罐头。 哦， 系啦，咁啊罐诶个面包入边咧，即系就个面包真系收喺一个罐头圆形嘅罐头入边嘅。咁啊一拉开嗰个嘅叫做罐头个环咧，咁你就会跌两个面包出嚟。咁嗰啲面包咧。佢仲係用一啲幾好嘅麵粉啦，同埋係一啲幾出名嘅麵包鋪咧，去到精製出嚟嘅一啲叫做防災麵包。咁而家咧，即係當然啦，你話譬如日本咁樣，佢哋有啲人都見到喂，周圍都好似有啲又地震又成，跟住湯加又火山爆發，其實佢哋自己都驚驚地嘅。咁所以咧，最近都多咗人咧去到選購翻呢啲叫做防災嘅物資啊。咁其實搞到呢一隻嘅麵包咧，突然之間咧啊， 搶購 又幾好賣喎。咁所以咧都有啲嘅熱話出咗嚟。 但有冇話其實佢可以擺咁耐，係咪真係擺咗好多防腐劑落去咧？ 防腐劑有幾多佢哋冇講，係啦。但係佢哋就係話到係適合災。即系叫做灾难嘅时候用嘅，咁老实讲，你去到灾难嘅时候， 你就唔会顾虑， 你都唔会谂嗰个防腐剂噶。 你唔会谂防腐剂，但你又谂佢有冇咁好味，即系咁到底点咧？ 好味噶，有劲多嘅网民咧，就系话到我哋都食过呢一只面包啊，佢真系可以做到而家新鲜出炉嗰个口感啊， 佢使唔使再加水将佢发大噶？即系咁样 开出嚟， 真系 一 开出嚟，你咚咚咚咁啊个面包跌出嚟，你就可以食噶啦。 哦，咁佢罐头本身咪好大罐咯？ 个罐头， 因为平时你方包可能都好。有一 佢似系我哋超級市場買到嗰啲提子包兩個咁樣嘅 size 啦， 迷你版啲咯， 係啦，迷你版啲啦。咁仲有好多譬如嗰啲萬年餅乾啊，咁呢啲都係我哋由細到大食開嗰啲餅乾嘅牌子咧，去到做出嚟嗰啲叫做防災嘅物資。其實佢都好多啊，即係令到我又即係咖喱飯嗰啲都有。所以我話其實人哋咧生活喺一個咁辛苦嘅地方，就會諗好多呢啲咁嘅嘢。我哋喺旁邊睇就覺得都幾得意。不過諗翻轉頭嚟講，就係諗啦，我哋香港就係一個好嘅地方，所以唔使諗咁多呢啲嘅防災嘅物資咯。 我隔离即时取消在家工作安排，教职员同学生唔使喺课室戴口罩。但有专家警告，民众生活迅速回复正常，病例有可能再次反弹。加上目前嘅病例数目仍然好高，应该逐步解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上任一周年的记者会，拜登说过去一年充满挑战，同时亦都取得进步。他承认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令人感到沮丧和疲倦，但情况已经变得更好。他举例说，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由他上任时候的200万人增至今日2亿1千万人。他上任之后一年内创造出600万个职位，是历年最多。失业率跌至 3.9%， 儿童贫穷率的跌幅接近40%。他又说副总统贺锦丽仍然会是他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拍档。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14.37，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51， 人民币 6.345，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79 点，升1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38.29 美元，卖出 1,838.9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上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重复多次啊，就系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上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远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食安回会提醒你，拣饮品嘅时候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优异奖，不知在创作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是要有礼貌啦、谦虚啦、要有爱心啦，最重要的是诚实。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冯国璇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美年康康啦。 香港电台康康 Top 10本周推介， 来自美国金球奖攞奖的动画电影的 Encanto， 去年的11月上映的一套动画片，里面有这首精彩的作品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No no no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But it was my wedding day We were getting ready And there wasn't a cloud in the sky No clouds allowed in the sky Bruno says this looks like rain. Why did he tell us? In doing so, he floods my brain. Abuela gets the umbrella. Sorry, in a hurricane. What a joy you stay, but anyway,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No, no, no, no.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由呢一套啊卡通动画电影里面嘅配音员啊，奇幻魔幻屋啊 ，Encanto 嘅朋友有呢一首先入榜嘅作品占第十位。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知识 科技专家 Ben。 早前咧，歐盟咧就提案立法統一手機充電線嘅標準，咁對於用家嚟講當然係好事啦。中國工信部咧都有意跟隨，就話咧可以減少呢個電子垃圾。咁供應商會唔會加快使用無線充電同埋呢個傳輸技術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星期六早上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阿 Lu 同志咪知識會社。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神光财经第一线。 Kitty 嗱，嚟到今日咧讲股市，请嘉宾出嚟倾偈之前咧，都睇翻话恒指咧，琴日守稳咗24,000点关口啦。传统股咧就力撑大市啊，包括咩咧？煤炭股啊受惠咧，煤嘅价格咧持续反弹啦，发型起同埋高息呢啲因素带动啦吓，咁啊，其中咧一啲有背景嘅一啲煤炭股咧，就大升4%，超過4年嘅高位。咁啊，睇嚟咧，啊冬天咧啲煤炭咧就繼續發力啊，內房啊電力啊，連嗰啲基建股咧都喐出來，咁啊都有一個升勢，咁啊都升得幾好啊嚇。咁啊過年之前咧 ，Kitty 你都會買三隻啦， 係啊， 內需股都有帶動，咁啊啲體育用品品牌咧就發型起添 啊，因為其實都業績期將至啦，咁啊見到多間上市公司都公布盈利预测，咁其中咧呢个体育用品股安踏咧，寻日就发咗盈起，咁啊话咧预料啊，截到旧年年底止嘅年度咧，如果包括呢个分占合营公司亏损影响咧，日利将会增长唔少于45%，咁其实都即系就咁睇个数字，好似都几多啊吓。咁我唔知道关唔关之前即系，譬如又话全民运动啊，咁啊有一股即系运动风啊，咁啊又有即系奥运啊咁样啦，咁亦都令到即系啲销售会好咗。 嗯，讲得冇错啊。咁我哋自己过年咧都会买多咗嘢啦。其实真系估唔到，疫情期间咧反而咧呢啲内需股咧就带动得多咗，因为可能咧冇得去旅行啊，大家咧赚翻嚟啲钱啦，着靓啲啦，或者 洗下佢 换新啲啊，有啲旧嘅衫咧，譬如大扫除啦，都要即系喺个衣柜嗰度清一清佢啦，咁样跟住就发现啊，买啲新衫着下啦，咁样得唔得咧？咁样就可以即系带动到呢啲体育用品股咧，有啲升势啦。嗱，唔止呢一类嘅股份咧夹升嘅，其实你话过往都睇到有个别嘅股份咧都有啲升势。嗱，讲紧系咩咧？譬如蚂蚁集团啦，呢个指纹楼梯向啦，即系上市好似遥遥无期啦。近日咧就减持咗众安在线啦。咁啊，根据咧港交所嘅资料显示啦，咁啊蚂蚁集团咧星期二咧就新增咗咧4,000多万嘅众安在线嘅淡仓啦。咁样睇嚟咧都麻麻地。咁啊，对于呢啲嘅股份嚟讲，之前咧呢一只叫做互联网金融股咧，都俾叫做一啲大行咧就调低咗啲评级啦，咁啊睇法就应该系咁样嘅。 咁你讲到咧嗰啲盈起盈景咧，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即系会作一个参考嘅指标啦。咁啊头先讲到安踏佢系发盈起啦，其实仲有其他公司嘅，譬如海丰国际啊、中国森联、森化肥啊呢啲咧都发盈起嘅。不过调翻转咧都有公司系发盈景嘅，譬如即系大家之前都有留意开，我见到几多朋友咧有问啊，即系譬如喺一啲电视节目嗰度啊，或者喺电台节目咧，瑞星科技咧就发咗盈景啊，咁啊恒基发展咧都有发到盈景，咁样大家就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呢啲算唔算系一个指标？大家应该点样部署咧？ 我谂阿 Dicky 惊咗我问佢嗰个问题 啊，咩啊？ 我谂住问佢七百仔啊，即系腾讯咧，缩咗水噶啦已经，但系缩咗水仍然系阿哥。 系啊， 即系点睇？ 系啊，咁讲紧乜嘢咧？就系2021年胡润中国咧500强嘅前十名。咁啊，呢个胡润榜就每一年都会有啦。咁啊，有阵时做啲世界嘅首富排名，有阵时又会做中国榜啦。咁啊，叫做唔意外咧，就系腾讯啊，继续系一哥啦。咁啊，红霸第一位啊，第二就系呢个芯片股啦，啊，咁啊台积电啦。咁第三咧就系已经去翻阿里巴巴噶。第四咧就系呢个字字跳动啦，即系 TikTok。啦，系咪先？即系好多人都会玩啊、睇啊咁样啦。咁第五咧就系呢个汽车啦，啊电池股啊，锂电池股宁德时代啊。第六咧就系美团啦，第七就系华为啦。咁第七咧就头先有数到嘅呢个蚂蚁集团啦。咁今年咧都有啲系跌幅都几多噶，包括咧第十位嘅平安保险啊。其实今年咧就受累于呢个内房债啊，即系你都知道今年上年咧2021年咧内房咧冇乜运行下啦，有多内房。其实讲真啦，香港有啲发展商咧，即系都系内地发展商嚟噶嘛。咁咧有啲朋友仔咧买咗佢嘅楼咧，谂住上车啦，好辛苦储咗个首期啦。几惊啊！银行突然间唔帮佢做按揭啊！哇，真系心惊胆跳啊！嗱，旧时咧买楼买新盘咧就好开心好 happy 啦，点不知如果买着呢啲咧？ 真係晚晚都瞓得唔好啊！ 呢段時間其實大家都係睇，即係譬如話國內等呢個二十大開完之後，究竟個政策出台之後咧，會點樣咧？當然而家大家都喺度估估下啦。咁但係其實心中都有數㗎啦，你大概知道會係咩方向。但係都等佢清晰咗嘅時候咧，可能就會即係撥開好多嘅雲 霧啊，見青天啦咁樣咁啊。股市方面嘅資訊咧，聽日就再為大家帶嚟更多啦。咁啊，轉個頭優惠時段咧，就加長版啦，同大家講多少少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做乜嘢唔开心啊 ？Kitty 好多事唔顺利啊！ 小白做乜冇晒笑容啊 ？Barbie 戴住口罩点笑得出啊？ 每日生活都有变化， 就算戴住口罩 都可以俾个笑容大家。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喂 ，Kitty 同钟哥暂时同你讲转呢一个先啊，一阵咧优惠啊，先请翻小白出嚟讲啦。嗱，讲呢个做乜嘢咧？喂，细细声，唔好话俾人听啊！六合彩咧，因应疫情咧，逢星期四搞注啊，今次咧头奖一注独中咧，有过亿嘅叫做彩池，可以过个肥年啊！ 你以为咁细声，真系冇人知咩？ 唔系知道点啫？知道啊？ 知道咪有个机会咯？ 呢个系报章讲噶咋？我读出嚟，咁当然啦，即系博彩要有节制啦，呢个一定噶。 我成日都话六合彩期期有人中，你几可惜都中嗰个啊？ 喂，你唔系呢个编辑唔系咁写，运气话嚟就嚟，同你唱反调啊，钟哥。 我永远识听嗰啲咧，都系中安慰奖嘅，即系话啊，你有冇中过？有安慰奖咯，好多。咁但系咧，你话真系中嗰啲巨额嗰啲咧？真係唔知喎，未識到喎，可能咧即係中咗大獎嗰啲，一係咧就即係我唔話俾人聽啦，咁就係可能佢就係攞住張六合彩嗰張飛咧，然之後就擺上啲分享平台，睇下我有嗰張飛。 你將會識到，就係我啦。 依家冇，將來會有。 將來會有。 張家輝又嚟啦，嗱，今日咧就呢個過億彩池啦，咁講緊都係咁，但係你話入嚟緊都因應疫情咧個新嘅常態，就係舊時六合彩都搞幾轉噶嘛，我記得 兩至三。 系我唔系 fans， 系我唔系 fans 嚟噶。总之唔系一个礼拜搞一次啦。咁总之有两次或者三次，好似 有赛马日就两次，无赛马日就三次。 熟咯， 系咯， 有料。因为 赛马会唞鼠噶嘛， 系好叻。咁但系即系今次就因为疫情咧，咁依家一个礼拜净系可以玩一次啦，就系呢个星期四。咁大家即系想发下横财啊，即系想横财就下手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翻啦。咁样 我泼一盆冷水先 嚟啊！ 如果你想发下梦咧，你就去买 啊！喂，好事喎， 一定有横财噶。 佢有一个统整，佢话咧近十次咧金多宝嘅搞珠入边系金多宝啊吓，43号咧被搞出嘅次数系最多。 44有冇啊？ 冇啊，系啊，43啫，搞出最多，佢几劲啊，搞出咗5次。 哦， 即系二分一机会搞得出。 之前四日四多嘛，好似 系咩？咦，你真系好有研究啊！但系你又系咁叫人哋唔好。 你真系有心啊，钟哥！ 我中意研究，唔等于我要沉迷噶嘛。 咁啊系啊， 咁又啱。 就等于我日日讲股票。 你又冇沉迷喎，見到你真係冇沉迷喎。 係啊，我直情 hands off 添啊，以上乜都冇持有啊， 唔關事， 淨係持有翻個節目就算啦。咁樣咁啊，呢啲就大家中意玩就玩啦。咁啊，我啊唔玩啦，費事影響咗，費事又多一個人參手啦。越少人參手，中獎機會就會高啲。 又係嗰句唔關事啊！ 你一個人去買都可以，佢唔中㗎。 一個人買同全世界嘅人买，唔中就唔中，中就中啦。 啱嘅，咁大家谂下啦。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啊，讲呢个优惠之前咧，可以讲下寻日一个直击啦，就系、是、又系大家去扫平货嘅直击。咁咧就话说就即系你知道而家好多商场咧咪有嗰啲优惠券嘅，即系你消费咁啊，消费满几多钱咧就有啲优惠券俾你去再食饭啊，定系再买嘢啊咁样啦。咁啊话说咧，我自己手头上咧就有一沓优惠券，咁啊之前咧都喺即系尖沙咀嘅一个商场嗰度买嘢啦。咁啊佢咧好得意嘅，有一沓食嘢嘅咧就寻日到期，有一沓买嘢嘅咧就下个礼拜先到期。咁我寻日就唔得闲啦，咁啊去到最后嗰日，咁我就将食嘢嗰沓优惠券 送咗俾人， 就送咗俾人， 叫人哋喺嗰一日入边好食晒啲嘢佢啦。 唔系，咁我冇逼佢嘅，我就话如果你有兴趣，唔系同埋佢同我讲，佢话佢都想买咖啡咁样，买啲咖啡豆就翻屋企，咁都可以喺嗰度用。 有冇睇消委会嗰个啊？ 用得着嘅，如果我唔知佢冇睇。 好似有冇做嗰个品牌啊？ 佢好似冇，佢系啊，咁唔紧要啦，佢饮开佢舒服就得啦。咁佢话本身佢都想买噶啦，咁我咪将我嗰个优惠券咧就转赠去到佢手上咯。 最后咁问嗰日先俾人啫。 我系衰嘅，系啦，即系我冇嘢好兜啦，系啦。唔系因为真系好忙啊，过去呢两个礼拜。唔系，同埋我有约过去嘅，我有约过去话，因为而家冇咗晚市啊嘛，你知道食饭咧，咁晏昼又要翻工。 啱嘅。 系啦，所以嗰、那个。即系用嘅时间会少咗啊！咁我曾经都有约过佢话，不如我哋搵日晏昼去食个tea啦，咁样。咁但系约唔到，咁到最后啊，算啦。咁如果约唔到食饭，不如我用嚟买咗嘢佢啦，咁样。咁佢话寻日咧，佢即系眼见嗰个情况咧，系完全。俾人掃曬所有嘢，佢話佢去到一間連鎖嘅咖啡店，咁平時你都通常都係見人哋都係買杯咖啡拎走嘅啫嘛，你有幾可見人哋係咁買咖啡豆啊？ 係啊，因為嗰啲券係現金券嚟噶嘛，即係你可能用300 就可 以 減 100 咁樣， 咁你去到你買唔到300咖啡嘛，咁你咪夾硬買啲 咖啡 豆咯，咁啲咖啡豆擺得，即係佢都有個享味時間嘅，即係玩到三個月到嘅，咁你起碼嗰三個月可以轉贈或者點樣咯。 買咗啲咖啡豆，咁你喺屋企又唔沖喎，你又要去翻嗰間咖啡鋪買翻嗰杯咖啡，咁啲咖啡豆擺喺屋企咪擺咯。 咪你首先屋企有部咖啡機可以用你到嗰個咖啡豆啦。 唔係你手磨都得嘅， 手磨咯， 磨完之後用嗰啲濾紙都得嘅，我有啊，你 咁 突然間， 唔通你係有份買咖啡豆嗰個？ 我山竹牛肉都自己整啦，我就嚟飛機大炮都整啦， 講究。 你再運多喺香港一兩年啊！我船都识整一只出嚟， 喂，咁跟住佢话，哇，成个情况咧系好混乱，佢话成个商场啊，直头，因为寻日就系个 deadline 啊嘛，佢话基本上咧，佢连蛋糕啊，都买埋，即系都俾人买。 小白攞车啦。小白落车，因为商场又唔关佢事，系啊， 我买 咖啡又唔关佢事，咖啡又唔关佢事。 听紧我，譬如咖啡嗰啲，我都谂紧啊，会唔会啱？如果我有嗰个券嘅话， 系 会唔会买嚟送俾人？ 系咯，送人都几好。 系啊，送俾人其实都好嘅，譬如送俾阿 O， 咁佢即系咖啡啊嘛，佢又 最好唔好啊？我唔系好提议。 唔系，我想，我 想 照派送俾我。 除非你好熟悉佢嘅口味嘅啫，如果唔系你买咗，譬如你送俾阿 O， 叫佢试下咯，你新口味啊， 饮嗰一只嘅，咁佢就真系浪费。 我唔会啊，你知我所有嘢都多谢多谢多谢，唉，多谢小白，多谢小白，祝你今年新年进步。你知我为人啦， 唔系，我觉得系咁啊，因为你去到嗰个地方咧，系一个气氛驱使嚟嘅，即系就算你攞住嗰啲券，你本身想买嗰样嘢卖晒，跟住你又系啦，好似头先咁买嚟送俾人都好啊，新年买嚟送俾人做礼物都好啊， 屋企唔好攞两梳蕉 啊， 咖啡豆又好似另类啲，又好似几啱送， 俾人感觉有品味喎又， 系啊，所以。就非常混乱。 我新年谂住换下啲内裤啊，见。见 唔知你咩 size 买十条几底，买几条俾冲哥先咁样。 红色啊，过年啊，记住。 呢啲真系唔好，唔知道人哋个腰围几多。 O K， 我几中意买呢啲俾人嘅，系啊，大家都系着某几个日本连锁品牌啊，我估计 同埋啲 size 都系大中细差唔多。 喂，咁啊，其实咧，除咗话赶住用啲优惠券咧，啲优惠都喺新年前咧都林林种种咁样推出嘅啦。见到有一个超级市场啦，即系日本超级市场啦，就同。五大特别嘅展销场咧，就即日起至到2月4日咧，就举行咗一个贺年食品祭啊！咁啊，有啲咩减价咧？佢话超过100款嘅花胶鲍鱼、海参等等咧，呢啲海味珍品咧就减至得42折。 你有冇嗰啲优惠券啊？ 呢个冇优惠券，佢直头系个价钱减咗啊！ 咪可能减咗然之后再有呢个优惠咧？ 通常咧，优惠不能重复使用嘅意 我的经验是。咁佢咧就话嗰啲新派年糕啊、贺年礼盒咧，都以呢个优惠价发售，即系话咧呢一个嘅超市啦，即系日本超市啦，就即系拖劫嗰个咧，咁佢就话。搞呢啲辦年貨嘅朋友咧，就可以記得留意一下啦。因為而家有呢個嗰啲食品制啊，嗰啲咩猴頭菇啊、蟲草花啊嗰啲，即係如果你諗住新年有個禮盒送俾人，或者自己可能會即係喺屋企煮飯嘅，咁啊呢啲就可能會即係抵啲咯。 我突然間將呢幾日大家講嘅優惠咧連埋咗一齊啊！會唔會好似啲超市咁樣咧？你減咁多，係咪之前已經浪高咗個價？ 一定咁， 再減翻俾你， 呢、 啊這 個都已經大家知嘅。 跟住你又唔俾嗰個優惠券，咁咪即係等於零？ 咁但係佢一話減價呢，即係啲人就會真係會湧去， 又拖劫啦， 係啦，又會去拖劫去的。 我而家研究緊25周年派$10,000，琴日好似聽到有啲風聲，特區啊， 唔好諗咁多，唔好諗咁多， 回歸啊， 係咩係咩， 唔好諗咁多，有先啦，唔好有一個假象， 你做人要有盼望啊嘛。六合彩唔重紧要啊，$10,000实揩揩上落我户口，我开心好多，系时候啦。澳门派咗咁多年， 澳门真系好多年啦， 近一年都好啊，好唔好啊，钟哥？ 我唔谂嘅， 你唔好谂， 我谂谂下啦，佢嚟先咧。 $19,000唔 即係佢驚失望啊！呢、這個期望 係年紀大啊，同我以前一樣啊。佢嚟嘅時候就自然嚟啦，唔嚟就唔好強求啊。 平常心啊， 平常心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月20日係一年嘅第20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45日。2019年1月20日。位于九龙尖沙咀西九文化区广东道与柯士甸道西交界的戏曲中心正式开幕。戏曲中心是一所戏曲表演场地，亦是西九文化区首座落成的项目，占地13,800平方米。2012年12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落实戏曲中心的设计，2013年9月动工，总建筑费27亿港元，建筑主体以灯笼为概念，内部设有两座分别可以容纳1100人同埋400人嘅剧场，另外一间可以容纳280人嘅茶馆，另外亦有公共空间同埋饮食设施。1月20日出生嘅朋友，做事偏向冲动，生活亦属于即兴。不喜欢做谨慎的规划，虽然是这样，亦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活力充沛，有幽默感，懂得用小机智将危机化险为夷。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即兴表演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拥有艺术表演场地，是不是已经代表拥有表演艺术的精髓，还是只是一场讲求门面的演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观塘协和街33号海汇第三座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83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的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90户，大约155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新冠病毒确诊者早前曾经短暂到访荃湾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换证中心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同今个月27日暂停服务，并在下一个工作天，即是听日同今个月28日恢复服务。而预约的市民可以选择在稍后的日子前往那个换证中心办理换证手续，无需重新预约。入境处又说会安排那个换证中心的所有员工今天接受病毒检测，以及完成彻底清洁和消毒那个办事处。同时入境处会在今个月27日安排所有员工再次接受检测。 北韓提出重新審視與美國的互信措施，暗示可能重啟核試和試射洲際彈道導彈。朝中社報導，北韓領袖金正恩主持勞動黨政治局會議，會上聽取有關目前朝鮮半島周邊地區局勢和一系列國際問題的分析報告，並討論今後對美國的應對方向，要求有關部門重新審視北韓主動採取過的建立互信措施，及時研討是不是需要重啟期間暫停的一切活動。會議說，美國的敵對政策和軍事威脅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危險線，誓言準備和美國進行長期對抗。會議又重新部署國防政策，以壓制美國日益加劇的敵對行為。北韓今個月多次試射導彈，聯合國安理會星期四將會就有關問題召開閉門會議，美國計劃在會上推動擴大對北韓的制裁範圍。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上任一周年的记者会，谈到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拜登说，他希望可以宣布中国正在履行承诺或履行更多承诺，并可以取消部分关税，但他认为目前仍然未是时候放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时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4.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9点，系升194点。港金报16,8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839.53美元，卖出1,840.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日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蝴蝶谷道啦。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重复多次啊，就系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美丽道去返长沙环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石围角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啦，我要做运动，就瑜伽啦，试下再进修。咁原来进修就是跟 teacher training 有关啦。 佢是 CIBS 制作人瑜伽导师 Jackie。 少数族裔中文课， 去到中学啦，我就翻翻主流嘅学校啦，辛苦好多。不过老师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咩帮忙咁样啦，系啊，都好好嘅其实。 佢系 CIBS 制作人，少数族裔 Rose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生命本来就充满起起跌跌， 残疾运动员纵然因为意外， 因为疾病， 因为先天后天遇上了重重的挑战， 但今天他们未然放弃。在残奥会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赛事入面，他们超脱了躯体的限制，带着自由自在的精神展翅翱翔。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香港残疾人运动员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讲呢一套咧，可以话系近年咧掀起咗一个日剧嘅热潮嘅其中之一啊，亦都可以话系始祖添啊！即系近年啊，近呢十年里边咧，就系《半泽直树》啊。大家有冇睇過先？ 有 呢個新啊，呢個 直情少少 啫，淨追添啊，淨追啊，第二集係追嚟睇。 點解睇少少咧？即係個題材吸引唔到你啊嘛？ 誒唔係嘅，我覺得都好睇嘅，但我唔記得嗰陣時睇下俾啲乜嘢 distract 咗睇咗第二套 嚇， 係啊，唔係同埋咧啊，我記得啦，我點解冇繼續追落去咧？因為我覺得好誇張啊，有啲。 就是呢样， 系啦，我就觉得诶，同我平时睇开嗰啲嘢有啲唔同啊，跟住我就觉得好似好古怪咁样咯。 点解你觉得佢夸张？夸张在边度啊？剧情定还是 演员 先？ 唔系佢嘅演员嗰个演绎方法啊，我记得好似、 你讲系第一辑定第二辑？ 第一辑系啊，因为我由第一辑睇戏嘅，我好似系未睇晒第一辑嘅，系、啦，咁我就每次睇都有一个。好奇怪的感覺，即好似好代入唔到咁，因為好似誇張。 覺得芥雅人啲演技太浮誇咁樣。 係啊， 係咪啊？ 係啊。 嗱呢、這個陣間可以研究一下， 好 啊，即點解會 研究下芥雅人嘅演技係咪？ 佢成個戲個風格啊，即點解會喺日本嘅時候掀起一個咁大嘅熱潮咧？咁點解其他又唔得咧？嗱，如果以嗰個故事啊，咁其實好多劇都拍過㗎啦，喺一個經濟嘅泡沫爆破。之后新一代出嚟面对啲咩困难，有啲咩黑暗面，跟住啲人点样去改变？改变咗，当你上咗嗰个位之后，你会唔会都系咁咧？咁样即系都系一个老掉牙嘅题目。点解呢一个题材喺佢哋呢一个制作班底同埋呢班演员手里边嘅时候变到咁厉害咧？咁其实第一辑嘅时候就2013年啦，数数手指都 咁耐嚟耐， 都九年前噶啦，即系第一辑。咁跟住咧，佢都隔咗成七年之后。去到2020年咧，先至有佢嘅第二輯出嚟嘅，中間隔咗。咁但係點解會停咁耐呢？就係因為芥雅人唔肯拍咯。 芥雅人扭計 啊，唔肯拍。 唔係喎，芥雅人咧途中自己拍嗰啲咧都唔中。 佢拍咗一套就之後， 佢咪拍咗一套好貪錢嗰個律師咯。 係之後都 都冇睇嘅 嗰套。其實喺日本咧都係好 h 但嗰套其實呢個 high 啫嘛，好似係。 係啊， 但嗰套我中意嘅嗰個 係咩？ 就係 我麻麻地喎，唔知佢喺度做，同埋佢嗰啲神情咧比半澤直樹再誇啲啊！佢都好刻意同媒體講話，你覺得我做半澤直樹誇張咧？我就喺嗰、那個做貪錢律師嗰個咧，再誇啲，再大啲俾你睇。咁係真係好似有啲鬥氣咁咯，我覺得就。 當然咧，即係如果喺日本嚟講啊，佢哋嗰個每一個劇嘅平均收視點咧。大約係十松啲嘅啫，即係大部分都係十樓下啲嘛，即係可能九點啊，甚至乎五點收市嘅啫嘛。咁但係咧，當年第一輯嘅半澤直樹第一輯咧，去到40，咁你就知道佢真係一個神劇啦。咁咁受歡迎嘅原因咧，咁大家即係可能個劇情又緊湊啦，可能但係未必吸引到阿 Kitty 啦，可惜啊。 其實我覺得佢唔係唔中意嘅，我純粹係因為啊，覺得。未係好投入， 未係你杯茶， 好同埋佢入面咧有啲好真正嘅才技咧，你追字幕追得好辛苦嘅，即係如果唔係好似小白咁叻日文嘅話咧，因為佢入面講股票嘅世界或者借貸嘅世界，去到第二集即係去到拯救航空公司先比較容易啲理解。其實 以我睇咗咁多，即係日本拍叫做啊，即係佢哋啲銀行裏邊嘅黑暗啊或者蠱惑啊咁樣咧。 我覺得半扎直樹算係講得好 簡單 同埋好容易入口啦，已經。哦、即係你會追到我唔明，我唔識，但係你都追到個故事線係點樣行。哦，原來最初嘅時候，如果銀行唔借錢俾啲小企業咧，小企業咧就已經係冇辦法生存㗎啦。咁跟住哦，點解佢會唔借呢？原來佢後面盤算緊啲乜嘢咧？咁算係易入口㗎啦。咁、有啲再難啲嘅，直頭即可能已經識機嘅。 以前長瀨智啊曾經拍過一套日劇㗎啦，我記得嗰本小説啦，原因為佢改編自小説啦。個小説個原名就叫做咩？在波浪上的魔術師咁樣，都係講股票㗎。咁嗰套咧又真係見到 好深 好深，係啊，佢真係用好多嘅字咧就喺度講。到底股票是什么，跟住点样变咗股神啊？ 同埋最搞笑是日本股市同香港股市唔同咧，就算你喺香港日日坐喺个股票机嗰度咧，你都未必睇得明咯。呢个系重要。不过我觉得半泽直树嘅成功咧，系佢拣啲角色咧拣得好好。 系呢个当然，譬如第一辑嘅时候咧，你要大和田下跪咧，嗰个就系掀起咗最高收视点。 又红咗一个唔系好上镜嘅上户彩。 喂，唔系啊， 上户彩好靓。 国民女性 系啊，因为佢其实佢每一集佢出现咧，其实佢唔系好多嘅，但系佢就已经够啊嘛。 吓，上户彩我几中意，佢就恰到处，啱啱嗰两三分钟就系所有香港男人最梦寐以求翻到屋企个老婆同你会倾嘅嘢，会煮嘅饭，会唔好问多嘅，嗰两句就两句，系咪先？ 话你听啊，第二辑啊，第二辑嘅半泽直树咧，上户彩系破咗一个纪录噶， 系咩？ 佢系时薪最高嘅演员啊， 哦、 因为佢出场好少。但是他收的钱是收足 是啊 好嘢啊 他。而且最高的演员。 编剧呢写上会彩的角色呢就是写到啱啱好。即是他俾他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我觉得好他第二集呢有一幕呢就又是淫那些三代啦见到半泽直树哇你去居酒屋有张卡片喎你是不是叫做有些越轨的行为。 花天酒地。 跟住他就去翻欧啦自己。跟住呢好快就已经释咗怀咯。同埋呢有些之後的評論有講咧，其實日本的女性咧，即其實除了揾私家偵探會 check 個老公之外咧，自己真的會去 自己都係私家偵探， 自己 行一轉，佢行一轉睇下你點樣，跟住最後是融化咗噶嘛，同嗰居酒屋嘅女東家係最後係教佢插花噶嘛，我記得係有一個咁嘅情景。 咁啊，講翻第一輯先啦，點解當時喺日本嘅時候咁多人中意睇咧？嗱，呢個咧係真係同日本本身佢哋睇開嘅電視劇有關係嘅。咁如果你拆解咗成個半澤直樹嗰個製作嘅方式咧，其實好簡單。佢用一個現金嘅財技嘅一個世界。咁因為大家即係譬如喺日本當地，佢哋都喺面對緊相同嘅問題噶嘛。哦，個經濟開始差啦，原來有啲咁樣嘅嘢，佢哋日日都面對緊，有共鳴啦。佢揀咗一班咧，當時嚟講咧，唔係話好叫做超級一線嘅演員。咁大家。个个都系喺呢一个想争上位嘅阶段，咁大家就会觉得会好用心做。咁而最紧要你将所有嘅嘢抹开咗，净系讲演员，阿 Kitty 就用浮夸去形容啦。其实你谂下，佢哋全部用紧系演紧日本嘅古装片嘅方法去演嘅。 哦， 所以你留意一下佢无论佢哋讲嘢嘅节奏啦、讲嘢嘅态度啦、用嘅力啦。其实同日本传统嘅古装片系一模一样 嘅， 系、 因为我哋咧好少接触日本嘅古装片噶嘛，咁、但系日本人系经常睇日本嘅古装片噶嘛，所以佢睇嘅时候咧就有一种莫名嘅感觉， 只系着咗现代衫，但系好似讲紧德川家康年代，一啲幕府年代嗰啲，哇，点解你又投靠嗰边啊？点解你又背叛啊？咁样系嘛？ 所以你见到每一次半泽直树讲嘢。其實就等於佢好似你諗下，佢係一個武士講緊一啲嘢俾嗰個可能城主聽。 係 佢同大和田之間嘅鬥法，甚至乎要佢下跪大和田跪嘅方法嗰種演繹，其實你諗下，咪等於一套古裝片，只不過佢哋著咗西裝。咁你用呢一個嘅感覺同埋呢個睇法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點解日本人當時咁投入，因為佢係潛在即係潛意識地令到你覺得。我係睇緊一套古裝片，而呢一個感覺咧，就令到所有嘅劇情咧，甚至乎誇張多少少，你都合理化咗。 係， 嗱，譬如話第一輯為例啊，佢我唔記得咗嗰個第一個佢嗰、那個 我記得 一個大佬，佢攞支高爾夫球棍去摳佢噶嘛，但係佢唔係真係打落去嘅，佢係好似用劍道咁樣 羞辱你 嚇，用呢種方法，其實你睇緊就係一套古裝片，佢用緊一把劍。 去對付另一個人咯。 係， 但只不過佢換咗啲現金嘅一啲道具去做呢件事，其實係一模一樣。 其實第二集咧，如果小白記得咧，佢都有個打劍嘅道場咧， 係都有嘅。 佢咧好似誒龍珠嗰啲精神時間房啦，阿半澤直樹一諗唔通嘢咧， 就要去嗰度， 佢就揮劍啦， 嗰度嗰度劈兩劈咁樣係咪啊？ 係啦，跟住就已經翻嚟啦。 係啊，我覺得第二集咧。都真係幾好睇，因為佢有一集有一個位係同阿大和田聯手㗎嘛。 係啊， 其實好 即係悟空同比達一齊打。 係啊， 好好嘅一個比喻啊，好嘅一個比喻啊，小白你做得好好啊你。咁所以係第一集啊，第一集嚟講咧，其實佢係將所有嘅嘢咁樣去隱藏咗。咁我哋可能接觸得少日本嘅古裝片咧，嗰、那個共鳴感就會低咗。 嗯， 但係佢哋睇嘅時候就覺得即係潛意識地哇好勁喎，係喎。咁佢哋睇嘅時候咧，就會有另一種感受。咁、 嗯、 當然咧，佢哋嗰啲演出，我覺得係好統一啊。 係 每一個演員咧，都係咁樣演。咁呢個係好緊要啊。譬如話你喺好多唔同地方嘅製作咧， 係 唔同嘅演員喺同一個戲嘅演繹方法係唔同嘅，你會覺得格格不入嘅有啲。但係佢哋喺同一個軌道上邊，可能就因為。佢哋全部都係用緊一個古裝片嘅方法做， 所以我記得咧，我啱啱睇嘅時候，我睇頭嗰兩集，我已經問我隔離嗰個，佢哋特登嘅可咁樣，即係佢哋係特登咁演 嘅 係嘛？ 特登演嘅， 好睇啊！其實《半澤直樹》真係好值得睇嘅一個作品，嗯、尤其是喺商場入邊咧，即係商業嘅世界入邊咧，佢、嗯、又發生緊一啲嘢，點樣可以秉承自己堅守一啲原則咧？其實係幾有趣味嘅、 嗯。如果純粹從製作去講，七年之後嘅第二輯咧就更厲害啦！你一开出嚟你就知道，七年前嗰套咧，佢唔系好有钱拍，但系佢好有风格。七年之后嘅第二辑咧，好有钱拍，而且仲系夸张咗嗰个风格。所以你睇第二套嘅时候，我都觉得吓。啊使唔使啊？ 因为嗰个夸咧唔系演技嘅夸啦，第二集你开始一个银行嘅职员、哦 嗯， 去对付紧嘅一啲社会嘅言达啦、 嗯， 一啲政党嘅领袖啦。 嗯 过咗饭，我觉得。 但系嗰啲我唔知道，我当一个古仔去睇啊。咁但系我反而觉得系啲演员用力嘅程度咧，系再极致咗啊，再极致咗。但系当然咧，你会睇到，譬如话即系你做制作之啊嘛，哇！第一辑可能极其量呢场戏打咗两支灯嘅啫，甚至乎都系自然光添。第二辑哇，肯定系喺度打到成条街通晒，全部系钱嚟噶嘛。嗰啲一定系俾咗好多嘅制作费。哇！佢一个 shot， 喂，佢真系一个 shot 直落噶，嗰啲全部系钱嚟噶嘛。佢成件事咧好工整嘅拍得，咁奈何啊？即系中间好多人都话啦，点解第二辑都系都有廿几点，但系去唔到第一辑咁劲咧？可能即系中间隔耐得阵， 摊 动得太耐啦。咁但係當然亦都冇辦法啦，阿佳亞人唔肯拍，仲係一路都唔肯拍，都冇計㗎咁樣。咁當然呢個就衍生另一個問題，即係題外話，當你曾經拍過一套叫做呢啲咁樣嘅神劇之後， Legend, 你仲敢唔敢拍第二套啊？ 咁啦， 你拍第二套呢，你就會即刻可能由天堂跌落地獄㗎嘛。咁所以唯獨可能等到覺得。我自己都覺得需要啦，咁我先至拍咯。咁第二輯嘅時候咧，咁最好睇嘅就係原來敵人，即係之前嘅敵人，可能今次係你朋友咯。係，即係呢啲咁樣兜嚟兜去， 都唔係朋友，只不過佢哋有一個 有共同敵人啫， 有一個新嘅敵人啦。 同埋我中意睇行長。 哦， 行长好好戏啊！我觉得 系、哦、啊， 佢因为咧，佢特登收细啲嚟做咧， 系 啊，微表情，即系我咧觉得近几年咧，我好中意睇啲年纪好大嘅一啲男演员做戏，好、有味道。 佢只眼睛真系识讲嘢。 系啊，譬如佢啦，跟住之前嗰个《爸爸可否不会老》啊 ，Anthony Hopkins 安东尼霍金斯，哇，咁好睇、啊。 嗰年纪大咗咧，你出嚟咩都唔做，你行出嚟咩都唔做，其实好似做紧戏。 我而家净系中意睇阿叔。同埋睇後生女仔，好分後生女仔，我中意睇。 如果你睇完第一輯《半澤直樹》，睇埋第二輯咧，你就睇到一個幾有趣嘅結局嘅、 嗯。 第一輯嘅時候咧，《半澤直樹》係一個靚啊嘛，咁佢就話我要改革呢個現象。 後生仔，後生仔， 所以 唔係靚。 所以佢第一輯佢最初嘅時候咧，佢係因為佢屋企受到一啲不即係唔應該對待嘅迫害嘛，佢嘅開廠啊嘛， 為父報仇， 為父報仇。咁佢話佢成日嗰個講嘅態度心态就系、是、我点样可以改变到个现象啊？我入咗去佢哋嗰个核心，我咪可以改变咯。 嗯、 第二辑个尾，咁跟住一路打拼，打上去啦。去到最后第二集嘅最后嘅时候咧，就系、是、 佢真係做咗行長咯，佢取代咗最高級嗰、那個，佢已經成功去咗嗰個位啦。所以最後嗰個鏡頭咧，如果大家可以攆翻咧，好有味道嘅。 嗯， 最後嗰個鏡頭就係搬曬直樹， 有啲懸念， 回頭向住鏡頭笑咗一笑。 嗯， 到底呢一笑係代表佢已經成功可以根據佢原本嘅初心改變個現狀啊？定還是係其實佢去到嗰個位？個個都會變成咁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好值得去諗嘅一個題目咯。 難道我失戀一次就去掘墳墓，還是我余生給批過命題早些歸依更好？我心入面沒有憤怒，早知努力前無去路，何妨自我嫌棄變一堆泥泞就好。我過得並不好，但是我會活着，等找到真愛裡會有自我的樣。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別在人前隨便展覽虛弱，要記得還有租人合約。为叫真情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等走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多人合约。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痛及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旧的药，像段情缘，其他不过一着，有信心迎接未来的誓约。 听过吕卓安、邱风泽的《一表人才》。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Salty 呢一个字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解作咸。如果你用来形容食物的话，你就会说 The food is salty. The food is salty. 即是说东西吃好咸啊。不过你又知不知 salty 这个字原来都可以形容人的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年轻得碰触谁，亦能常威化欢欢谁，大活动欢人也同热情一派快脆，将破事亦能常清脆欢聚聚，大活动欢人大一岁。从来共衰老共手与咖啡因作动，谁要探眼度望了合梦就已赤道愿浮在半空已失踪，就是这样快乐谁不送，觉得激动便流泪，碰上要花不见团队，活着是为了做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累，怕过于逼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碰触谁，亦能常威化欢欢谁，大活动欢人也同热情一般快脆，任何事亦能常精粹欢精粹，大活动欢人大一岁。 头先讲到 salty， S A L T Y。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形容味道的形容词，不过这个字近年就多了一个新的定义，可以形容人的。其实 salty 这个字最初是网络游戏里面的用语，拿来形容一些打机打输了但是又不认输的人，久而久之就变成用来形容一些很容易恼羞成怒的小气鬼了。所以如果你身边都有朋友好易被人激嬲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一句，不要这么小气啦。Don't be salty. Don't be salty. 不过我不排除他听到这句说话之后可能会更嬲的。九点钟之前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好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会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系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啊。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用李一鸣帮他做的假参展证顺利进入展会，而且还被他找到加拿大的参展商杰克同他谈服装的订单，希望可以藉此作为跳板顺利进入北美市场。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06，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股市方面未能保持早段的升势，去到中后段反复转跌，三大指数都以全日最低位收市，道指要跌跌339点，标普500指数跌44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4340点，跌166点，是自上年11月纪录高位回落超过一成，基本上可以肯定陷入技术性的调整。咁啊，睇埋啦，以小型股为主嘅罗素2000指数咧，收报啊都要跌，咁创52周嘅收市新低。咁可以讲一样嘅就系美股嘅转势啦。咁所以即系有啲散户啊追踪住美股就要睇睇啦。咁啊，港股咧冇升跌，咁啊真系依家有少少甩开咗啊，唔系好跟美股行噶嘛。究竟转个头开始升定跌咧？咁一阵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神光大线呢个环节呢，上个礼拜就同大家讲恭喜发财，点解呢？讲一啲年糕嘢啊，咁样咁啊。上一集都话喂，其实呢都系好朋友嘅关系，跟住呢諗咗啲 idea， 咁咪真係做囉。咁付诸实行又真係 work 喎，咁样真係有订单喎，咁啊好似都做得几好咁样。不过牵涉入面好多唔同比较 practical 啲啦。嗱，嚟到呢一集好多嘅收音机旁边听众，以至有啲后生仔諗住我创业喎，咁样做下食品先咁样。但食品首先有好多要合法合规嘅嘢，就係讲緊嗰啲食物工厂啊，啲点样有嗰啲安全规格啊，咁样。因为你都唔想自己食到人肚屙，食到人肚屙呢都係内心不好受，但係隨時会附上一啲刑责㗎嘛。咁点样去搵地方去做咁多底膏呢？呢一個係第一個問題啦，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等 Yanny 可能多答少少，就係、是，喂，一底高同埋整1000底、100底係好唔同嘅一個概念嚟嘅喎。咁啊，兩條問題交俾你答下啦，唔該。 係，咁講一講工場嗰度啊，因為政府係有一啲法例規管啦，咁所有售賣嘅食物咧。是要有合法的工厂牌照啦，咁另外呢其实是有个7+1标签的。是啊，咁所以呢两个位呢我哋都是做落先知嘅。咁好多谢有啲朋友佢哋可能有呢方面嘅经验啦，售卖嘅经验啦。咁、例如7+1嗰度要点整啦，原来够高整完之后我哋要 send 去啲食物化验所嗰度。出翻個食物標籤嘅營養標籤嘅，咁呢度係一個 cost 啦。咁另外就係揾工場，因為我哋冇理由為一個新 start 嘅 business 去買或者去租一個 工場，咁因為嗰啲一租係可能租緊一年嘅，咁但我哋只係做一季嚟試一試先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揾一啲OEM， 即係有一啲代工啦，又或者係一啲 share kitchen， 就係已經有一個合規格嘅牌照嘅工場可以租借俾我哋去使用嘅。咁、因為自己做，我哋可以慳到個人工。咁但係 OEM 嘅話，佢又可以成批咁做。咁呢個位我哋都取決咗好耐，同埋到底佢做唔做到我哋要嘅效果呢 OEM 係啦，因為到時就人哋做啦，唔係我哋做啦。咁就淨係可以做 QC。 但人哋會唔會攞咗你個 formula， 跟住佢做量產，咁你咪拜拜咯？有冇得簽呢啲？協議的，我想問啲 agreement 是要簽訂的，我想問。 有的，如果是大批製造是判俾人做的話，一定要簽呢些 agreement，就是佢同我哋做咧，唔可以外泄個 recipe 啦，同埋成個製作方法，咁我哋會簽訂咗一個年期咁樣。但最後我哋就冇採取呢個方法。 點解？點解？點解？我想知啊，因為最後都是佢一個人要做曬一千遞高，係嘛？你個 friend 啊，又冇咁慘，一個人嘅都揾咗 Clary， 佢都要落手做嘅，係啦。 係啦，咁但係主要控制嗰陣。 其實 哇，好得啊！你真係要試下打陣，好得噶。 OK， 每一個都有我哋嘅愛同心血喺入邊。 即係如果啲訂單係咁嚟嘅話，你有冇個心入邊有個 limit 係有錢都唔賺啊？即係搞唔到咁多咁樣咧？ 其實我哋係定咗個限額嘅，因為始終要保證每一嚿膏佢個樣同個味道。 係。 咁我哋又真係靠自己對手做，咁當然唔可以話有幾多少接幾多啦。我哋都要根據個工場嘅大細。佢嘅設備啊，我哋嘅時間去定立一個限量嘅數目咯。 咁係咪嗰啲盒啊，嗰啲嘢都有一啲訂製嘅考量㗎？ 我哋係特登揾咗設計師去設計嘅。 好好喎、啊！咁設計師又如期交咗稿，跟住就你。但你印嗰啲盒啊，剩嗰啲咧，又要因為啲做廠嗰啲又會做一個禮拜又收工、哦，其實真係好煩喎、啊，係咪？ 其實我哋 好似講到我有份做，好似講到我有份做，其實我冇啊，我只係知道個流程大概係咁繁複咯，做啲過年嘢嘅話係 因為好彩嘅係我自己做開 marketing， 咁我知道所有嘢都係。早好多去 plan 嘅，農曆新年嘅嘢其實我哋八月九月已經 plan 緊，咁講緊做個盒嘅設計係十月嗰陣已經做咗。系啦，之后做完个盒，因为仲要有好多 fine tune 啦，咁仲要去逐只去执字啦，系啦，咁 proofread 都做咗四五次，咁所以就之后再同啲厂家倾， 认真 究竟边个先做到我哋要求，因为我哋送礼，咁、那个盒系要靓。 咦，睇嚟你要赢、哦，唔系要靓、哦，要赢 真系靓到爆！ 我哋搵 你睇到实物之后，你会哇！ 是我哋系弃用咗比较平价嘅折盒，咁我哋用咗一个要一个月先整到嘅手工盒。 系咁手工盒系咩意思呢？即系你哋好似纸盒女工咁样又要折啦，有特别咧哥哥睇下只手有冇折到流晒血，折嗰啲纸咧好容易戒到嘅，因为 就系因为手工盒，所以我哋唔使折。 点解嘅？ 因为折盒系比较平，但系佢嚟到系一板嘢咁样，你就真系要逐个折、 但手工盒咧就系一个纸皮盒入边已经有晒所有盒噶啦， 做好晒所有嘢。 哦，原来系咁样。 手工盒系要逐个，即系个厂都系人手逐个制嘅、就唔系话机器 cut 出嚟。就得嘅，所以貴好多倍。 都話我唔知噶啦，係咪先？呢度就顯示我嘅無知啦。原來呢啲就係手工盒，但我又學多一樣。 我都學咗好多嘢啊！今次 係啊，咁今次如果迎來一個大嘅成功，咁迎接落嚟，通常我啲朋友開呢類食品店咧，就過年做一水，跟住做粽又做一水，跟住 其實我都。已經研發緊呢樣嘢嘅， 好勁喎！但我依家又係啦，配方唔好講出嚟啦，係咪先？咁啊，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買個關子啦。咁啊，祝兩位咧，即係今年咧賺到盆滿缽滿啊嚇！咁啊，虎年啊，虎虎生威啊，百毒不侵啊，最緊要係咪先？ 係啊，身體健康好緊要， 大家身體健康啦！係，多謝曬兩位上嚟我節目， 多謝 ，thank you。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厌了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才跌倒。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讲下啲珍贵食材，成日都听到黑松露，又话炒蛋，又话黑松露多士，又话黑松露意粉。原来市面上出售嘅都系黑松露酱嚟嘅啫，或者黑松露油啊，含有嘅黑松露成分只系得5% 嘅啫，其余都系其他嘅菇类或者配料咯。所以啊，大家买嘅时候或者食嘅时候，都要睇下个成分标签。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请嚟咗有余小姐喺度啊，早晨啊，余小姐。 早晨。 嗱，我知道今个月咧就有好开心嘅事情啦，既系你自己生日，又有屋企人生日。 是啊，因为事关26号我细孙生日。 嗯，几多岁啊？佢系 5岁啦。 哦，呢啲系最得意最好玩嘅年纪嚟个噃。 系啊， 系嘛？系咪好活泼周围跳噶？会唔会噶？ 同阿哥相比，一个动一个静。 哦，咁啊几好喎，其实可以平衡翻噶咁样，即系一个就可能中意坐定定多啲嘅，咁另外一个去玩嘅时候又可以带动一下。 系啊系啊。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都生日喎。 我自己啊，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唔使咁多嘅，最紧要。香港人脱离呢个疫情最好啦。 嗯，系啊，其实我谂个个嘅愿望都系同一个啦，希望我哋可以集气啦，快啲踢走个疫情咯。 好，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余小姐。 好好， 拜拜， 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集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不在乎，多在乎，生于这世界，还有一些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假。So I say I love you 1872388，而家等紧你哋嘅电话。 系啊，可以打电话上嚟预约定啊，听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下个星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都有啲正嘅位置去到俾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就预约点唱咁啊，将嗰啲生日啊，或者系多谢啊、感恩嘅说话、或者系啲叫做鼓励医护人员嘅说话咧，全部都可以打翻上嚟，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咧为大家讲。 鼓励我哋都得嘅， 都得，当然啦， 我都需要你哋嘅， 我哋就搭单嘅啫，系咪？ 每一日 都好啊， 咁辛苦起身翻工，全系为咗听众， 总有你鼓励， 总有你鼓励啊！ 而家打电话上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31，咁啊，梗系又话唱喺度啦。早晨啊， 早晨啦，小白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系都辛苦晒你每日咧，将港台电视31嘅资讯咧带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今晚有咩睇？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6:30啊，《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继续同大家睇下啲古今中外嘅名画啦。咁啊，今晚嗰啲画嘅主题咧就系、是。仕女图啊，即系古今中外咧，艺术世界即系画画嘅世界咧，好多都有女性做主角噶嘛，即系好多画家都要用女性作为呢个绘画嘅主题嘅。咁啊，即系中国都有古画仕女图咁啊，我嚟描绘咧古时女性从内到外嘅美咁样噶嘛。咁啊，今集咧就会欣赏下咧几幅古代画家笔下嘅仕女图啊。咁啊，特别咧系介绍咧清朝女画家嘅作品，即系好少睇到女性画家嘅作品啊嘛。中国古代咁啊，睇下咧呢个传统保守嘅社会环境底下，呢一班女画家点样追求艺术嘅发展，同埋仲最重要啦，点样表达自我啊？ 好嘢啊！我成日见到人哋画画咁叻咧，我都好羡慕，因为画画真系画得好差。 我近排都成日听到咩画咩画，哦，原来系画画。哦，笑咩啫？崔杰彤， 你都系想我笑你先咁讲啫。 悉心 好啦，我好彩我有笑到两声真笑啫。 好啦， 俾咗呢个面你， 多谢大佬， 系啊， 多谢大佬。 Kiki 嗰个就冷笑嚟嘅， 下次饮茶嘅。好， 继续介绍节目。今晚7:30啊，《残奥启示录》啊，咁啊，继续咧系介绍下呢个东京残运会里边一啲嘅杰出运动员啦。咁啊，今晚嘅主角有呢个美国盲人门球代表阿曼达·丹尼斯。咁啊，佢接受咗我哋视像专访啊，咁啊，分享下呢个出战残奥会嘅感受，同埋咧讲解下咧佢呢个奋斗嘅故事嘅。 系好啊，呢啲真系要睇嘅，睇完个人咧，即系特别上力啊！即系个人觉得喂，其实人哋都做到，点解我咩都做唔到咧？会成日反思自己，我自己都会。 系你做咗好多嘢嘅， 系嘛？喂，多谢你啊！你今日都做咗件好事啦，已经。 系你鼓励啊！ 大家唔同范畴啫，不过 系咧， 系 好。咁啊，继续去啦，去到今晚8:00呢个铿锵集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个京剧同埋昆曲啊。呢个京剧咧就被誉为中国国剧啊嘛。昆曲咧喺2001年啊，联合国就话佢系颁授咗呢个世界人民遗产呢个称号嘅。咁啊，甚至乎喺呢个14/15规划里边咧，都话香港咧要作为呢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嘅中心。咁啊，照计我哋系需要咧向外发展呢、這个，向外推广呢、這个。京劇同埋昆曲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喺香港呢兩樣嘢係咪真係得到重視呢、民間自己又做咗幾多嘢呢？咁未來係可唔可以發展落去呢？呢兩樣嘢如果真係萬一冇票房，又點樣可以做得到雅俗共賞呢？今晚8:00鏗鏘集同大家探討下。 唔知 M 家可唔可以做多啲啊？呢啲方面啊，好，咁然后医生与你咯噃， 系啦，今晚9:30，医生与你，逢星期四都有呢个医学人环节啊，专访下啲医生噶嘛，咁今晚嘅主角就系呢个精神科嘅医生李少华医生啊，咁行医40年都系做精神科啦，咁佢喺呢个青山医院嗰度做嘅，咁好多人都听到青山医院都敬而远之啊嘛，即系有一啲唔好嘅标签啦，咁但系点解啊李医生会选择去呢度做嘢咧？咁佢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系香港精神科呢个治疗。有啲乜嘢轉變啊？同埋佢喺呢個青山醫院咧，遇到啲乜嘢奇人奇事、難忘經歷，咁佢今晚會一一道來啊！ 咁可以睇呢個醫生與你啊，學下嘢啦，了解更加多啦，唔好有咁多嗰啲無謂嗰啲標籤啊，咁啊最好啦。 好，今次唔該曬，拜拜。 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多两间中学因为学生初步确诊同确诊需要停面授课。立法会议员、中学校长邓飞认为要考虑停止中学面授课堂。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于中一至中五学生，部分学校正值考试，如果未完成考试，可以按去年同前年的做法，以评试分去评估成绩。至于中六学生，部分正值文凭试的模拟考试，他认为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做足社交距离措施。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同一个节目话，认为应该全面停止面授课，采取留家工作和弹性上班时间，令市面人流减少至一半或者更低，以减低传播机会。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观塘协和街33号海汇第三座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83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90户，大约155户没人应允，包括可能已经接受隔离或者是检疫的住户，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总统拜登说，现在就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作出承诺仍然为时过早，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正是研究有关的问题。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奇正是研究有关问题。拜登在白宫举行上任一周年的记者会，谈到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说希望可以宣布中国正在履行承诺或履行更多承诺，并可以取消部分关税，但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另外，拜登说早前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像会议中提出了新冠病毒溯源的透明度问题。英国新增超过18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359名患者不治。首相约翰逊引述科学家话，相信呢一波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嘅疫情喺全英国已经达到顶峰。英格兰地区将会喺下星期开始撤销防疫 B 计划，民众无需再喺任何地方戴口罩，进入处所唔需要出示新冠证明，但喺有需要嘅时候仍然要自我隔离，即时取消在家工作安排，教职员同学生唔使喺课室戴口罩。但有专家警告，民众生活迅速回复正常，病例有可能再次反弹，加上目前的病例数目仍然好高，应该逐步解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2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0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8，升7.4；中国水务10.2毫2，跌2毫2；融创中国9.95毫，升4.7。友邦保險86.05，升2.2；阿里巴巴125.9，升1.7；京東集團284.5，係升2.6；快手84.5毫，升8毫；美團217.4，升3蚊；碧桂園服務46蚊。是46.1，升3.6；建設銀行5.87，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4.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1，人民币6.34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汇金平均指数报27481点，升13点。港金报170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28美元，卖出184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去上水咧，车龙都系未消散嘅，都系有啦。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都有条八卦龙噶，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咗冇耐，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半春园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半春园。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美丽道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嘅长沙环道咧，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龙峰台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去真光中学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欧，做乜嘢唔开心啊 ？Kitty， 好多事唔顺利啊。 小白，做乜冇晒笑容啊 ？Barbie， 戴住口罩点笑得出啊？ 每日生活都有变化，就算戴住口罩 都可以俾个笑容大家。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拗叫随想曲，拗叫经常都发生，原因好简单，多过一个人就多咗一种睇法，多咗一种睇法自然就多咗一个角度，唔同角度睇嘢自然就有唔同嘅理据。如果互相唔认同对方嘅睇法，就会有拗叫。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觉得自己系啱㗎啦，而事实嘅真相只系得一个。所以通常拗叫都是来自双方是不是看清楚事实的全部，或者只是看到自己的角度。不过最多选择的看法就是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以前小个很喜欢跟人拗，觉得拗赢了自己好醒，比人哋叻，有时为了赢甚至为拗而拗。为拗而拗最劲嗰招就系大声过人咯， 声大夹恶，赢面高好多。正所谓唔好输气势啊嘛，电影都有得你睇，大声啲，讲快啲，情绪激动啲，赢面就高啲。不过如果你用呢招，当下你可能会赢，但系人哋未必系输俾你，可能只系唔想同你斗气。你一股气同人嘈，人哋只系觉得同你倾系嘥气。拗、争论、辩论、讨论，边个形容词都好啦，讲到尾都系想人哋听你咯。呢股冲动随住年纪唔同都会有啲变化。简单讲，年纪越细越鍾意拗，年纪越大越唔想吵。呢、这个有必然嘅挂钩。如果你年轻嘅时候唔鍾意同人争论，人哋就会话啦，乜你个冇斗心㗎。当你年纪大咗仲同人拗，其他人又会话啦，点解你仲唔化。喺我哋嘅既定人生旅程当中，年青就要同人吵，年纪大就唔可以讲嘢。如果我哋试下唔用呢个轨迹，当你年轻嘅时候唔出声，年纪大先至多嘢讲，又得唔得呢？网上世界特别多嘢拗，只要你摆出一个意见，其他人就会争相喺下面留言，跟住当然系话你点点点，最主要都系持相反意见。唔需要任何理据，主要就系话我唔鍾意，我觉得系咁，你唔啱。所以我经常都话，网上评论员呢份工作系好容易做嘅，不断话人哋错就搞掂㗎啦。你几可见到一个网上评论员系会话人哋啱㗎？为拗而拗，最后就会讲下究竟有几多人持相反意见咯。集合所有呢啲数字变成数据，你睇下有几多人唔鍾意你呀。但係呢啲数据有几多係有理据嘅？每日都会发生好多事，无论你清楚还是唔清楚，发表之前睇多啲先好讲啦。或者当你睇一啲评论嘅时候，听清楚究竟佢讲啲乜嘢先俾个 like 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话爱望太阳，夜晚与夜更好。我话我极怕凉，你话雪地最好。我话要做栋梁，你话这是老土。我话要健要强，你话怕大只老乜都。最恨诈人，你话爱扮野佬，我话我心有型，你话你被见到，你对我像透明，我话决定赢到不高傲，真福报，某夜我独愿你，我话这样最好，向到冧着眼眉，带你吃着雪糕，想你雪白面庞，想到血脉跳高，跟你厚着面皮，请你再共。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啊，前两日咧就讲呢、這个冰糖炖蛋啊嘛，咁、之后咧我喺屋企嗰晚咧就整咗一个焦糖炖蛋嘅，咁、就用一个蒸嘅做法，系非常之简单。 好似我见过张相，有摆过出嚟。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嗰晚咧我个焦糖系未有个面啊，因为我发现咧我嗰支火枪咧系唔够劲嘅，系啦，咁啊即刻就烧唔着嗰啲糖嗰支面啦。 系冇火，系冇唔够 gas， 定系支火枪个力本身唔够？ 个力唔够大。系啦，咁所以就个面就冇做到啦，咁但系个味道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今日可以喺度分享一下嗰个做法，咁同之前讲嗰个冰糖炖蛋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今次咧呢一个焦糖炖蛋咧，你就幻想其实就好似你出去嗰啲西餐厅度食，有时咧啲 buffet 咪有得攞一个个嗰啲细细啱嗰啲甜品嘅，其实就系嗰一只嘅焦糖炖蛋嚟嘅，咁喺屋企咧就可以用一个蒸嘅方法咧，好快捷地做得到嘅，咁啊个材料咧就。好简单，需要两隻鸡蛋黄，系啦，咁就淨係要蛋黄，咁淡忌廉呢 ,120 毫升啦，而家我讲緊呢个呢係可以整到两个小兜兜嘅，即係二人份量啦，即係如果你话晚饭之后咁样，咁淡忌廉呢就120毫升啦，牛奶60毫升啦，糖就20克同埋少少 vanilla 油嘅，咁如果你本身屋企都有整开蛋糕呢，即係 vanilla 油呢啲会有啦，咁可能你淨係需要落去超级市场嗰度买少少淡忌黏一盒仔咁样，系啦，普通超级市场都会有噶啦，即系摆喺卖芝士啊、豆奶啊嗰啲格嗰度咧，就会揾到淡忌廉噶啦。咁点样做法呢？首先咧就打咗两只蛋黄出嚟啦，跟住咧就分次序咧就加入呢个淡忌廉啦、牛奶啦，同埋 vanilla 油嘅。咁 vanilla 油咧其实就唔可以少嘅，因为喺呢个焦糖炖蛋里面，佢个香味咧主要就系嚟自呢个 vanilla 油嘅，系啦。咁如果你本身有整开嗰啲蛋糕面包，你应该都会有一支。每次咧落少少就得噶啦。咁今次呢个 vanilla 油咧，你就可以落一茶匙啦，即系几滴咁样啦。咁已经好香噶啦。咁啊，将呢啲材料咧就搅匀。系啦，搅匀咗之后咧就加入糖啦，咁啊全部材料要搅匀佢，咁跟住咧就可以将呢一个混合液咧就倒入嗰个嘅器皿嗰度，咁我就分咗两小兜啦，咁啊可以做到两个碗仔咁样样嘅，跟住咧就可以包住呢一个咧就最重要啦，就系、是、包住一个石子面，先至放落去热水嗰度蒸，系啦，咁因为如果唔系咧嗰啲导汗水就会滴翻落嚟啦，咁你可以用石子又得，用嗰啲耐热嘅保鲜纸又得。大概咧，我自己个炉咧就系热水，即系放落去啦，即系当然你系晾住佢啦。咁啊，15至18分钟到啦。咁你可以 check 一 check 嘅，因为人人个炉都唔同啊嘛，系啦。但系大概系呢一个嘅时间咧，佢就啱啱好系好滑嘅，而唔会话哇蒸到过晒浓咁样样。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攞出嚟，咁啊见到佢啊凝固啦，咁样摇一摇佢凝固啦。咁你就可以做埋个面，个面系点咧？就系、是、好简单，将啲砂糖摆喺面，渗咗喺面啦。跟住就攞火枪炸咁样，咁佢就会有嗰个啡色嗰个焦糖嘅面啦。咁、原来我自己屋企咧，原来平时。点蜡烛个 lighter 咧系唔够大火嘅， 咁梗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你要有一支嘅火枪咁先可以做到 焦糖。屋企可能有，即系打烧开嘢食嗰啲， 我冇火枪嘅，因为我本身有个炉要火枪嚟做咩？ 唔系，即系烧嘢食嗰啲咧，有啲人用个火枪透炉啊， 系啊系啊， 即系烧啲炭 啊嘛，会快啲着， 就 会 快啲。因为屋企嗰啲炉咧，本身都系唔系用炭嘅，佢本身都系一系用火山石，一系本身都系用 gas， 即系总之其实都系用 gas 可以着到嘅。 因为我即时谂咧，我屋企都冇呢啲火枪，好老实。但系我谂到咩朋友有，就系有啲可能住村屋嘅朋友仔，佢哋平时要招呼朋友烧嘢食咧，咁你烘咗嗰啲烧。 烧炭嗰啲炉咧，咁跟住佢咪烧咗一浸，跟住俾你易透炉一啲。 系啊， 咁我净系谂到嗰啲有，如果唔系你正常人屋企唔会有火枪。 其实我想整翻支，因为又唔系话好贵嘅， 系啊，唔系好贵啊， 一支 gas 泼落个头嗰度，佢都用得噶咯， 佢好似好方便。 同埋有时其实好多甜品咧都会用得到嘅。咁之前我一路就去避开咁样冇。 唔好避啦，整翻支啦。如果你自己喺屋企，譬如整沙司米嘅时候咧， 我都系咁谂，我都系火只寿司变咗， 几正啊！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咧，呢个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虽然星期五朝头早嘅时间我哋就会有啲专家就同我哋讲下啲行山嘅路线啦。咁但系今日嘅享乐时代咧，都系同大家讲少少行山，但系都系同食有关嘅。 点解冇人讲行街嘅嘢？讲行山。 行街，因为而家咧条街嗰度唔想大家聚集啲空气，人惊佢唔流通啊。 行山都唔好个个逼晒啦。 所以我拣呢条路线咧。基本上我虽然佢好易行，我真系觉得系易行嘅，因为我带咗小朋友去行啦，亦都有带埋只狗仔行啦，咁系易行嘅，咁啊亦都冇乜真系好危险嘅地方都冇嘅。 系咪你个仔劲啊？ 唔关事。 系啊，佢个仔几劲 嘅。 唔关事。咁我识得啲朋友，有啲都系差唔多五十几啊，咁佢哋都有去行，佢哋都话系唔难嘅，简单嘅。 你积埋啲五十几好劲嗰啲咧，我五十几我都行唔喐啦。 你谦啫，你唔行啫嘛，你一行你行世界第一高嗰啲，咁点同你玩啫？ 又唔行， 行够咗啦嘛。 系咯， 唔行。 好啦，咁啊，今次咧行呢、這个嗱，首先一条路线喺边个位置咧？就喺香港嘅东北面，咁啊系乌蛟腾起步或者新良潭起步都得嘅，咁都冇乜所谓。你睇边度有车位，你停下车喺度，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都有嘅，假日咧有个275R咁可以去到呢、這个乌蛟腾或者新良潭，咁啊连车都唔使揸，咁啊又唔使惊俾人抄牌啦，因为抄牌抄得好密啦。好啦，咁你喺嗰度起步嘅时候咧，咪安心提一提啲系啦。咁啊起步嘅时候咧，咁你往一个方向咧就系三亚村，亦都系我哋嘅目的地嚟嘅。三亚村咁喺边度咧？其实佢未到荔枝窝嘅，因为荔枝窝有个码头嘅，咁喺呢一个马料水开船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荔枝窝码头。咁如果由荔枝窝倒翻转头行去呢个三亚村咧，其实就好近嘅啫，其实只系需要五至十分钟嘅啫，都系啲平路石屎路嚟嘅啫，咁啊亦都可以去到我哋今日呢个目的地啦。好，咁如果我系由呢、這、一个乌蛟腾起步嘅，咁啊大概需时咧，如果行路嘅话啦，系两小时。 哇！ 听我先，两小时咁，但系啲路咧都系容易行嘅。咁 哇，咁快啊！ 咁快去噶啦！ 行山嚟讲，两个钟先到啦。 喂，两个钟头玉珠峰一行嘅一个月 咁啦，梗系啦， 冇三个几礼拜， 差唔多一个月啦。头搭尾。 咁我行到去呢一个目的地嘅时候咧，其实做咩咧？原因系因为喺三亚村呢一个古旧风情嘅村落入边咧，咁啊有一间嘅其实有几间餐厅嘅，不过其中一间咧。咁我真係慕名而嚟啦。咁佢呢就係因为以前呢係啲原居民嚟嘅。咁原居民后咩就移民咗去法国。我问咗啦，係法国里昂呢个地方。咁你更加呢就喺当地呢法国当地就开餐厅。咁你都系煮中菜嘅。咁纯粹系中华料理咁样啦。好啦，咁叫做呢一辈嘅人呢，咁佢哋喺法国已经逗留咗差唔多40年嘅时间之后，佢就即係叫做寻根啦。返去三亚村，即係佢哋出生嘅地方，佢哋以前细个住过嘅地方。咁就喺呢度呢就利用嗰啲祖屋呢，咁既然喺法国都系做餐厅啦，咁你返到嚟嘅时候呢就做返，唔係话淨係做中餐，直头做客家菜。係啦，咁做客家菜。咁我问佢哋咁你法国间餐厅点呀？冇冇留返俾仔女囉。佢仔女就继续喺法国嘅。係啦，咁佢哋嗰啲叫做长辈呢就返咗嚟，就諗住喺自己细个玩嘅地方呀，咁开天辟地，咁又整返啲靓嘅地方，即係原本是森林嘅，整返啲草地呀，咁喺祖屋嗰度呢就附近睇下有冇办法去加建。我听佢讲淨係嗰个地方都做咗用咗三年几嘅时间咧，先至做得翻而家我见嗰个样貌，就似样啲，似系可以住到人啦，有啲路啦，同埋可以挤到啲台啊，咁样可以俾大家咧就可以食下嘢咁样。咁因为我特登过去咧，因为客家菜我都成日食啊，但我听到佢话法国咁样，虽然佢喺法国都系煮中餐。 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就係佢雖然係都係煮中餐，但係本身法國人嘅口味，佢唔係淨係 serve 中國人噶嘛。 嗯， 本身法國人嘅口味咧，有佢哋自己嗰個獨特嘅味道喺度，包括譬如你煮啲嘢出嚟，會唔會太油啦？嗰個味道係咪適中啦？各樣嘢，咁我就諗住去試一試啦。一試嘅時候咧，試咗幾道嘅菜，包括咧就係、是梅菜扣肉啦。黄酒煮鸡啦， 哦，黄酒鸡正， 系啦，炒米粉啦，仲有佢嘅鱼汤啊，仲有个蚝饼咁样。咁、我试咗几个餸之后咧，发觉啊，佢真系比我想象之，系比我想自己个食个人嚟讲，比我想象之中为好。 哦、 因为譬如我净系讲炒米粉啦、 嗯， 炒米粉喺街食。食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個米粉一餅餅嘅，或者啲油啊撈埋一齊啊。 咁咪炒米粉就係食佢一餅餅嘅喎， 唔係一條條咩？ 唔係咯，聽下 Kitty 講食一條條嘅。好啦，咁我去到食嘅時候，其實佢上碟咧，我都覺得佢每一條咧好分明。咁、然後我食嘅時候，我初嚟都諗下佢咁分明，咁即係佢啲油未必落得好多，係啦、 啊， 未必好讚落去，啲味未必焗得好行咁樣啦。啊，但係佢個味咧都可以整到咧。出得幾香口喎、啊，同埋因為佢本身咧，佢哋自己有醃嗰啲臘肉啊、我見佢一條條掛曬喺度，佢話冇啊，今年係做咁多就做噶啦，臘肉我曬完嘅就冇噶啦，今年就收爐噶啦咁樣。咁我咧就諗住試下啦，試嘅時候，佢啲味咧真係幾好喎、啊，雖然望起上嚟個米粉幾清，但系食落去咧，真系几爽，同埋几味道几浓郁嘅。 但佢嗰个蚝饼咧，咁系咪转咗用蜗牛唔用蚝啊？ 因为 都系 法国蜗牛， 都系用翻蜗牛嘅呢个。 黄酒煮鸡唔系用黄酒，用红酒 用红酒 煮鸡，多尔多嘅酒， 或者唔系煮鸡，系煮鸭咁样。 系咪咁样咧？ 佢鸭佢都有嘅，咁但系佢就唔系用黄酒，我唔记得咗佢点整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我食咗几道餸之后咧，我发觉佢嗰个味道系比我平时食嘅客家菜调配得咧，系有一种感觉系清新啲。 使唔使 book 噶？系即系私房 feel 定还是系你几时去到都有得食？ 我本身咧就有同佢讲订到台嘅。系啦，咁但我去到嘅时候亦都见到咗，原来其实 walk in 都得嘅。 哦， 系啦，咁 walk in 都得就好啦，我最中意 walk in 嘅。平时咧已经要有好 辛苦啲啊， 因为平时你已经好多嘢要计划噶啦嘛。 系啊， 你依家食餐饭又要 book 又要成，真系难搞、啊。 因为咧，点解我真系要讲定话我去呢一個 book 台咧，其實我都遲咗成個鐘先嘅。咁、但係因為我真係驚去到嘅時候咧，原來佢話冇啊，我哋冇遇到你嗰啲餸啦，賣曬啦咁。 哦， 係兩個鐘或者兩個幾鐘去到，如果得個吉嘅話，我諗我會即係 崩潰 啊！咁所以我就穩陣啲諗住 book 定啫。咁、但係我覺得佢都成件事都幾有誠意去到做嘅，因為佢哋都係為咗。有個開心嘅退休生活先至喺嗰度，所以就唔係話淨係諗啊啲嘢貴唔貴咁樣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